翻翻嚟啦，咦？我哋上個禮拜都介紹漏咗嗰個咩滅境咧，其實係佢哋話 嘅重生 嘅文體嗰度，使唔使補翻兩句咧？如果係咁， 佢話嗱，如果根據我哋揾翻嗰啲資料咧，佢話佢係一種叫做新怪談嘅文體嚟嗰種 ，new weird 咁樣嘅， 係。但你話嗰種新怪談係乜嘢咧？其實又好難好難明白啊，因為佢都有解釋嘅，維基都有嘅。 係啊，成版嘅，但係我哋睇完都唔係好明白，有咩分別同你即係一般嗰啲怪故仔啊？咁佢就話呢個定義咧，成係由呢個滅境嘅呢個作者去開始定義嘅。咁所以你可以話佢呢個流派嘅鼻祖嚟嘅。咁同埋原來咧都係好。幾本小說已經開始係即係叫做係寫呢方面嘅嘢，咁但係我哋都未係話太 get 到，即係咁點樣先算係呢個叫新怪談嘅路線咧？咁樣 係啦，佢嗰個路線其實又好奇怪嘅。佢其實我揾一啲網，即係有啲譬如有啲中文網站咧， 我點解釋咧？ 佢都會略略咁提一提，哇！呢、這個究竟係咩嚟㗎？係 咯，咩嚟咧？ 佢都講得好。曖昧下 咁會唔會一兩句咁佢點樣佢點形容係咩嚟 嘅？等我揾下先。佢話就係一個新嘅寫作畫方， 哦、 就係、是、一啲好概念性嘅，即係冇嗰陣時嗰啲寫得咁死嘅。 哦， 但係講只不過係講嘅係一個一個好荒誕、好虛擬嘅環境嘅環境裡面、 哦， 就會撞到一啲好光怪陸離嘅嘢，係、 哦、 一啲你佢甚至乎佢哋講。黑蘇魯神話其實都有少少似呢樣嘢，即係新怪談呢樣嘢，一啲又 係有唔同嘅喎。佢話咁到底有咩唔同咧？ 都係一啲發自內心嘅恐懼嘅嘢，都係。 OK。 咁有啲荒誕啊，好奇怪嘅嘢咧。總之佢哋就講，咁我都睇完嗰堆文字，雖然係中文，但係我都其實都唔 知係咩意思。咁你都睇埋佢原著啦，咁你感唔感受到佢而家形成呢個路線？ 如果你話佢係覺得係比較文學啲嘅，比較思想性啲嘅，比較要自己去理解嘅，咁如果你係講呢一樣嘢就係新怪談咧，咁可能就係咁樣咯，即係佢唔會話將所有嘅， 即係佢講得唔係咁清楚，就係佢嗰個嘅特色嚟嘅其實。 或者你需要自己去思考同分析。 即 係 呢個唔係缺點嚟嘅，呢個根本就係佢就係咁噶啦。 個文體係咁咯，可能 即係你唔可以話做乜杯咖啡係苦嘅，咁咖啡就係苦噶嘛。 可能呢一種嘢就係佢哋啲文體，我哋都唔係太清楚嘅。 嗯 ，OK， 咁、但介紹翻啦，原來係一個新嘅一個寫作嘅路嘅一個叫咩咧？風格係咪咧？定咩？定形式啊？模式啊？ 一種模式咯。 係啦，咁就叫新怪談 ，new year 咁，大家可以了解翻啦。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去理解一下，我哋都唔係好 exactly 知道即係點，係啦，但係就知道原來係一種新嘅模式，咁連 Wiki 都只有個專業咁講嘅，咁但可以。 可能你睇咗呢種新嘅解釋，可能你對滅境又有另一種睇法都唔同。 係啦，即係原來唔可以用睇一般戲咁樣去睇嘅，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 嗯 ，OK， 好啦。 冇錯。 就係補翻呢個啦。 補翻少少啫，係啦。 係啦，咁我哋不如講下咩好啊？講下嗰度超人嗰度啊，點講咧？佢哋叫做乜嘢咧？克里顿旋转系咪咧？英文如果我哋用香港嘅叫法， 有啲嘅，有啲嘅做黑星咁就算嘅。 因为佢哋系咁叫噶，我哋叫克里顿星噶嘛。 系克里顿星 系啦。系咯 ，Krypton 啊，即系讲翻超人嘅故乡克里顿星球，仲有好似系200年前嘅故事咁样嘅。 讲阿超人个阿爷做主角嘅呢次系。 系啦，但系你听以为咁阿伯唔系，讲佢阿爷后生，系啊，都系后生仔。 阿爷定外公啊？我唔知道，可以系嘛？ 咁啊唔知啊，係啊，佢話 grand 啫，係咁都唔知啊。不過佢叫翻個姓應該係阿爺啩，係咯。我諗佢都係父系㗎，係嘛？嗰個星球唔係母系嘅，應該係。咁唔知啦嚇，咁應該係爺啦 ，OK。咁啊，講翻佢哋啲從另外啲家族嗰啲恩仇，哇！豪門恩怨係冇錯，外星豪門，因為不過就好多爭鬥嘅，都死人又冧樓嘅。系啦，咁啊， 但系金融武侠小 说 啊， 系啊，冇错，都有少少武侠小说。咁啊，原来啊 ，General Saw 嘅嗰个家族咧，都系同佢哋有唔止有仇，仲有恩嘅，即系吓，即系倚天屠龙记啊，真系吓。咁啊， 我觉得佢阿阿妈死嗰度，直头系倚天屠 龙记啊，即系真武记啊， 系啊， 咁样 一模一样啊，嗰 啲，冇错。 邊個將呢個秘密嘅嘢帶俾佢呢？無端端點解會突然間有個人呢？哇！呢個仲神奇，邊個呢？係咪閃電俠呢？咁樣有個無端端著住一啲地球裝，我哋而家嗰啲咪美國仔咁戴頂嗰啲棒球帽咁嘅人出現。咁啊諗死佢梗係閃電俠啦，最鬼鍾意啊！你知而家 DC 乜鬼都係靠閃電俠穿越，跟住警告佢哋未來發生大鑊嘢嚇。咁唔係喎，竟然呢、這個係我哋唔係太過熟悉啊！呢、這個人物真係叫做咩 ？Adam Strange 係嘛 ？Adam Strange 啊， 係啦，邊個一個嚟㗎 ？Doctor Strange， 我都係第一次聽。 又唔係又唔係嗰個那個奇異博士啊，唔關事，唔係博士嚟嘅呢個係好似係一個考古定冒險家咁嘅人。不過咧，佢都著住件嗰啲咁嘅太空衣咁，有個頭盔咁嘅，即係如果佢個正式造型嚇，咁啊應該就係人嚟嘅啫，即係嗰啲乜乜隊長嗰啲咁嘅，即係類似嚇，即係唔係啲超唔好超能力嘅應該呢個角色咁。咁但係咧，佢就好真係會去穿越啲唔同嘅星球啊世界嘅，的確咁啊，所以佢都可以升任啊去做呢、這個。咁因為你都去唔即係閃電俠就算跑得幾快出時空啫，咁都唔可以跑咗去第二個星球㗎，大佬。即係佢都跑咗出太空㗎，但係咁就算你以光速跑都跑好多年喎，要跑去亨利頓係咪？ 佢呢個跑咗200年前喎。 咁佢就唔係跑嘅，呢個真係唔知搵啲嘢鞭佢嘅，其實都係啲科技嚟嘅啫。咁總之佢就話原來佢仲好笑喎，佢戴住呢超人件口水肩，即係嗰件正袍啦。 口袍。 佢就話呢只剪一件袍好似不斷消失緊嘅，個尾好似燒緊咁喎，就是、光咁喎。咁佢就話你噴呢件袍仲存在，即未消失之前呢一定要搞掂呢件事。佢就話呢有人啊喺未來想即抹殺超人嘅存在，所以就搞緊嘢，係啊，就咁樣啦。 即係未來戰士啦。 我都可以咁講，係啊，即係有人想翻嚟呢度呢，就佢又唔係懟冧佢嘢咁簡單，佢成想消滅咗呢個克里頓啊。 系成个星球消滅 啊！即系趁阿超人都未出世啊，系啦，咁样嘅，咁啊，点解唔去再远？ 老豆都未出世啊，都未讲话超人出世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点解唔去再远啲亚当夏娃咧？我哋成日都问吓。 系咯。 嗯。即系佢嗰啲亚当夏娃唔系讲我哋嗰、那个，佢可能佢哋都有亚当夏娃，佢最第一个祖先嗰层怼冧噶啦，不如唔好搞咁多嘢啊。 系咯，你搞咁多嘢，咁另外咧，佢呢度讲嗰个话要。怼冧超人嗰個人咧，都我都唔 係 好識叫咩 ，Brandy 啊 ，Brandy 啊，識阿 Tatsu 你知 唔知？佢唔係漢女成日講嘅， 哦，係一個大魔頭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度係講到佢好恐怖啊，係講到食星仔一樣啦。咁但係咁我又唔係好熟嚇。咁呢個都係一啲敵國嚟嘅，都係有名嘅敵國。 哦，即係都係好出名嘅喺 DC 嗰度。 我咁應該都係嘅 嗯 就未知到底一個危機係咩事嘅，而家都只係知道咧將會有個大危機降臨。咁但係克里頓唔係點都會被消滅㗎啦咩？即係如果根據佢自己歷史咁，咁如果你改變咗呢個克里頓唔被消滅嘅，咁其實可能佢都唔會 send 超人嚟過一樣。 係，咁可能佢就係咁樣阻止到超人咯，即係冇超人咯會變成。 哦，咁樣。 系啊，佢个目的都系想冇超人啫嘛，好似 系，哦， 系咯、啊，佢总之改变历史啦，佢嘅意思应该都系咁讲。 系啦、啊，咁、啊、但系细节佢就冇讲嘅，咁成日得闲就出现下，系、啊、即系佢嗰个即系嗰个所谓啊 Adam 咧，得闲就出现下 嘅啫。系、啊，佢会无端端消失噶，佢又唔会停留咗喺嗰度噶，好奇怪。 佢系啊，佢限时咁噶，类似系啊，咁我都唔知佢系点啦，系总之次次讲啲又唔讲啲咁。咁样系啊，等你估下咁，系啊，咁玩嘢咩，大佬？你讲晒啦，系咪？再唔系，你咪写本书啊几千字咁、啊，你叫自己睇咯，唔使去到用对白讲啦，咁咪先。既然佢讲咗， 估下估下。 系啦，佢反正佢都系交到俾嗰啲水晶，交到俾佢，咁其实都应该系低本日记都得嘅啫，系咪？ 嗯， 唔使口头讲啦，系咯。咁就唔知佢啦，唉，咁都係即係為咗製造啲謎團咁，等你又估估下咁啦，咁啊變咗又有啲羅密歐朱麗葉嘅，咁佢又同阿即係張德蘇嗰啲祖先原來有一腿啊嘛，有個黑妹啊嘛， 都 唔知張德蘇。 我懷疑張德蘇會唔會係佢個仔添啊？ 咪直情係啦，咁但係點解會黑妹嚟嘅咧？咁樣咁係又奇怪啦。如果你話係博物，咁你話佢係直播電影世界啊嘛，咁你唔係話求其一個？即係 Super Girl 啊，講到 Jennifer Saw 竟然係佢阿姨都夠膽死啦，係啊！ 係 係咁但係呢個你話直播電影喎，咦咁我唔覺得張老蘇係任何黑人嘅撈黑人嘅血統喎。 係咯。好奇怪喎，咁嘅喎，喺B V S 即係 Man of Steel 都唔係咁嘅樣。 唔係電影版唔係佢用嗰個頭係整出嚟嗰一啲人。 啊，亦都係啊。 係咯，咁會唔會張都說自己都唔知自己個身世，以為係整出嚟㗎？其實佢係超人阿爺個仔嚟㗎。 啊？ 即係嗰啲豪門恩怨嗰啲，係咁嘅橋啊，去到。 唔係佢唔係邊個會講？如果咁講，佢哋直情所有人都係由嗰啲 genetic 嗰啲球度整出嚟啊嘛！即係如果根據電影啊， 佢呢度電視嗰個版本都有個育嬰室嘅，佢都有影過個育嬰室。 咁所以我都唔知佢所謂家族呢樣嘢係點樣點樣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得超人話真係生出嚟啊嘛！ 係啊係啊，佢呢個版本係咁講啊，就算啊。 系 啦，系啦，系啦。 咁所以佢哋呢啲所謂家族又如何咧？咁係咪其實保良局領我翻嚟嘅啫？咁如果係咪解釋到咯？咁領翻嚟咩色都得啦。 啊，咁佢都好多嘢講嘅。佢呢度講啊，超人阿爺又要推翻一個好似邪教咁嘅統治咗佢哋個星球嗰個組織，即係佢四面佛嗰個樣咁嗰個人。 係。 即係嗰個好似一個精神領袖咁嘅款咁樣嘅人嚟嘅， 其實面具咁啊，戴面具啊，有面具啊，嚇嚇嚇， 即係四塊面咁樣， 嗯， 好怪啊！佢個樣又嗰個人嘅，嗰個又 係似嗰時喺 Blade 嗰個打嗰個帝國咧，嗰條友咪又係咁戴住個，但係佢係帽嚟嘅，前面塊面係真面，但係前即係後啊側邊有另外啲面嘅。即都系嗰类啦，系，总之就有几个面咁，即系会神咁啦，懒系吓，嗯， 系啦， 就咁啦， 咁系啦，咁佢，咁你话好唔好睇咧？其实就都有娱乐性嘅，但系就啲老啲桥就真系比较老套啲咯，成，即系起码第一集咁睇就 个桥啊，冇乜桥噶啦，系啊， 系啊，真系冇， 系个制作就叫做咦，比想象中做得好，都有电影感嘅，咁啊， 哇，我都惊噶，开头见到你讲呢啲克里顿星。即係個戒心又會變翻咦 ，inhuman 咁嘅款喎，好在又唔係。 唔係，絕對唔係 inhuman 係，即係佢都似翻套戲咁嘅，咁裏邊啲星球嗰啲景啊嗰啲係 OK， 但係第一集就我講啊，之後係點唔知啊 ，OK， 嗯，係啦， 係啦， 咁佢個世界亦都唔係好似我哋喺電影睇咁怪，即係唔會話好似。即係電影幾怪噶嘛，係咯，咁但呢度咧佢而家又有酒吧又有剩，即係其實都同我哋個世界差唔多。做啲嘢 其實一樣，其實一樣啲衫，你話啲衫好怪，其實都唔係好怪嘅，其實 都唔算好怪，你多少未來世界咁咯，只不過 都係皮褸皮褲咁嘅啫，其實都 一似地球未來世界啲咯，因為嗰時就怪啲噶嘛，佢哋睇戲佢哋好似即係始終都只係一個外星， 係 咯係咯，呢度就冇喎， 佢哋唔係超人嗰啲咁嘅衫係件底衫嚟啊，個著住， 即係超人件底衫。 唔係佢呢個 超人著咗件其實係底衫嚟噶嘛？ 嚇係係，唔係佢呢啲就似阿基斯杜巴里夫嗰時多啲，係 係咯 布嘅啫件衫，跟住就其實好似 T 恤印咗個 logo 喺上面咁嘅啫， 咪仲有一絲嘢甩嘅喎，可以 一 嚇佢嗰個魔術貼貼住喎，個徽徽 校章啊嘛，係 咯 係啊係啊 係啊校徽啊， 佢唔使車落去佢就貼住，咁一扯甩嘅喎， 係咪嗰個方便佢扯甩啫，因為。行事應該冇咁易嘅，即劇情需要啊，要剝奪佢哋嗰個家徽啊嘛， 嗯嗯嗯， 係咯， 係咯， 唔係佢扯甩咗又唔係打出個心口嘅喎，應該扯甩咗咪應該爛咗啦，件衫佢又冇嘅喎， 佢就係貼上去就個 logo 真係， 係啦係啦，即隨時換嘅原來咁啊， 即係好似我哋嗰陣翻學嗰啲咁樣，就掹出嚟就可以入機鋪啊嘛， 係， 係咯，佢呢啲咪掹走咗校章咪入機鋪咯。 唔係嗰個家徽可以轉㗎，係咪？因為佢後屘嗰個招攬翻啊，個即係個主角啊，即係大個咗招攬佢過去佢嗰個家族啊嘛。咁其實都貼過第二個校章咁嘅啫。係 啊，即係翻學讀咩社入咩社咁啫嘛。 唔係定轉校啫，我覺得似轉校生咁，咪即係轉校生咁嘅啫。 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你 Krypton 咁樣，咁其實佢哋個個人都唔會有超人嘅能力，咁其實都係同一啲平民百姓嘅故事冇分別嘅啫喎。 咪一个未来世界古仔咁样嚟噶啦， 系咯，咁你唔会有超人能力噶嘛？佢哋个个都系咁噶啦，其实 净系讲佢哋个世界系啊， 系咯系咯，咁我觉得又好似冇乜特别咁，又好似讲出嚟又， 唔知啊，唔知啊，唔系咁佢始终系一个怪啲嘅世界咯，系咯， 嗯， 就唔係好似話之前其他嗰啲前傳就連個世界都係正常咁，就真係都睇唔到有乜嘢啦，又冇超能力，又冇怪世界，係啊，咁成攝少少嗰啲咁就悶啲。咁呢個啊未至於嘅，你話曬都有高科技嘅嗰度，即係起碼你知道自己睇科幻片嘅。係， 同埋佢都將個星球劃分咗做貧民區同埋有錢人區，即係都係咁樣。 咁咪即 係 有貴族同埋普通人，所以普通人連姓都冇噶嘛，連個名都冇噶嘛，好慘噶。 即係冇任何公民權利咁樣嘅，就會 佢講到咯。不過見佢哋唔係啊，都好 happy 嘅。 係咯，都有酒吧有剩啊，又唔係好慘，又唔係做奴隸喎。 我諗佢又未至於咁嘅，可能佢有啲似羅馬 啊，即係小康家庭咁樣咯。 唔係唔係，即係羅馬咧，即係你其實你本來佢哋可以入到嗰啲咩？即係佢本來嗰個家族，佢都話以佢年紀，佢應該可以入到嗰個咩元老院咩院啊。 工会啊，佢话系嘛？ 工会啊，有个工会啊。 咁甚至即系有好多权力啊，咁佢而家就冇啦，因为俾人剥夺咗啊嘛。咁佢咪即系好似嗰时嗰啲咁咯，即系你当啲贵族咁咯，但系佢又唔系嗰啲，佢应该似罗马嗰啲多啲。系，唔好理佢啦。咁佢唔系 exactly 我哋嗰啲制度嘅，咁你嗰啲理解咧就由高跌落嚟嘅，系啊，系高好高好威望嘅家族，就而家变咗做俾人剥夺咗啦。咁啊，未至于奴隶，咁啊平民咯。 系， 但系我唔使唔好觉得佢哋好差嘅啲生活啊。 系啊，唔太差嘅都系，系咯。 普通人咁咯，系咯，嗱，咁呢度不如打马仔讲下先啦。 系啊，马仔有咩感觉啊？睇完。 其实好似系电视剧嚟讲，第一集算 OK， 我觉得。系啊，因为多数讲亲呢啲，好似我觉得即系。DC 嗰边系好啲嘅，唔知点解电视剧。 即系电视剧好似表现系好啲嘅，佢系。 系啊。 都系。 系啦，咁啊，即系同埋呢套叫认真咯。 系啊，难得唔好搞，冇搞笑嘅出，暂时。 系 啊。 吓，咁要再睇落去嘅，咁好难讲话咩咁因为我惊佢唔知道可以写到咩，不过佢可能好多，即系譬如头先讲个敌国咁，其实超人都打过，咁佢摆翻呢度，可能佢哋冇超能力咁样打法，可能又唔同咧，到时。系咯，即系近时候超人就有超能力去打嘛，本身。 其实我谂每一套剧咧，佢开季嗰阵咧，即系如果佢保持到原意都好嘅，我最怕呢套又受欢迎咧。有开九季之后咧，有所有嘅正义联盟啲人都出晒啊，所有 DC 啲人都出晒，但系都未出到超人咁咯，即系又系咁咯，变咗。 咁应该唔会有超人噶嘛呢一套？ 啊，应该冇啩？ 我照计冇超人嘅，照计点都冇。 即系我其实我唔系好希望佢哋咁样好似长续落去呢种玩法。但系似乎佢哋啲超人剧系谂住咁噶。 系啊系啊，有得续就续噶啦。 有得续就续，冇错啦。咁我都几担心呢样嘢嘅。 呢个好难避免啊，真系。 冇错，好难避免。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古仔如果系长玩就唔好睇咯。系咪即系佢谂住讲翻嗰200年系嘛？ 哇！ 慢慢又去啦。 个 ending 就系 Man of Steel 咯，真系。 系跨世代啊嘛，呢度系。 哇！咁就真系要做好多季咯。 我怕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这样就未必好看。 不是挺好的，如果这样就 行。那等行的正义联盟的人，正义联盟的人又得闲又穿越下过来，那就有得出咯。 我跟其他剧联动，我正间 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 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 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 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 超级超级佢超人嗰啲衫呢原来逐件带过嚟嘅。今次带一件袍啊，下次就带条底褲啊。 拎条底褲俾佢咁样。 即係原来套衫係佢哋拎晒过嚟，跟住一次过喺个 BB 船度送过嚟嘅。 唔知啊。 即係完美解释返套衫点嚟，原来就係喺未来 send 返嚟嘅。 哦。 唔係边个整嘅。係咪咁呢？ 咁係咯，睇佢做幾多季咯。如果拖得太長，啲美劇就一定變嘅。 係啊， 係啊，咁啊要睇下點啊，真係。 咁冇啊，係咁多啫，係嘛？ 係啊，冇乜特別， 因為佢都唔係幾特別個劇就。 咁啊，新年咧，新年點睇？ 咁我覺得今次佢呢套嘢就其實都算唔錯嘅，暫時睇落。咁你又 唔會話覺得佢好電視劇啊，好好啲嘢好流啊咁樣咁。咁同埋但係佢全部嘢都係新交代，咁你又要重新適應過囉。 係囉。 我覺得都睇得過囉。 我諗啲觀眾都冇乜人識，即係200年前嗰個克里斯 的 女人，其實 有冇交代過 啊？你覺得係咯？ 哇！佢你當佢重新做嘅一個點唔同嘅，同以往都唔使 真係要好慢慢圍先會識。 我慢慢圍都冇用嘅，都唔係咁嘅應該。 係啊， 未必 應該唔係咁嘅，唔係咁嘅。 哦，即係當一道新。 佢呢、這個佢呢個世界比較正常嘅，你漫畫入邊個克里頓好鬼古裝嘅。 哦， 以前佢哋嗰啲心目中好似神族咁嘅，喺着啲着埋啲怪衫咁， 即係好似阿雷神嗰啲咁樣嗰、那個， 咪怪過啫嘛， 咁樣， 咁好難。 誒個頭戴個怪嘢咁嗰啲咁，咁佢冇啊，呢度好正常，佢星戰咁啫嘛，呢度好似 200年前就好正常，即係嗰200年唔知發生過啲咩事啊？ 啊，突然間啲 fashion 突然間嚇、啊、大變啊！唔知佢 係可能 咁啊！馬仔頭先有提過咧，話咩？即係話咩？似第啲劇低咗超人落去係咩意思？ 嚇、啊！都係啲家族嗰啲咁嘅嘢，佢同埋頭先阿芬芬講話咩？未來戰士啊， 係 少少啦，佢嗰條橋啫，其實嗰度係 即係要話係一個未來翻嚟，想抹殺佢呢樣嘢。嗯， 系啊， 可能逢系呢啲你都觉得似未来战士噶啦，其实只有未来战士出现咗之后， 系啊，但系其实有冇需要讲咁样呢个咁嘅桥嘅？咁佢就讲翻200年前唔得嘅咩？ 系咯， 佢又想带翻提翻个超人出嚟啊！其实最衰系，你点都要谂一谂超人啊，因为佢觉得净系讲佢阿爷咧冇乜吸引力，咁又 同而家啲戏冇关系系嘛？ 哦，咁啊要讲同超人有危机，咁就要。又夾硬諗一諗、嗯、我覺得佢係想咁。 我覺得佢嗰隻嘢去食佢個星球呢、這個都唔關超人事嘅，即係有冇超人佢都係嚟緊㗎啦，照計係咪先？ 我係呢個係呢、這個唔關嘅，係 係咯， 係啊，我都唔知佢嗰個超人個危機係乜，所以就都唔知。 整多啲古仔擺落去，去賴到賴到超人嘅，我覺得佢。 係咯，我覺得係想。多啲吸引力咯，因為有超人就好似有吸引力啲噶嘛，會。 係，我驚賴到正義聯盟啊，唔係超人。 係，佢如果突過咪賴曬正義聯盟嗰人過嚟啊嘛，即係坐時光機翻嚟出去出都仲得。 係。咁啊，好可惜咧，佢都暫時都冇未講佢嗰啲貓啊、狗啊嗰啲角色啊。咁啊，超人狗啊嗰啲咪應該都有佢阿爺嘅咧。 都有養隻狗啊。 係咯。係，唔係只狗都係阿爺狗噶嘛？ 哦，係。 系嘛？即系嗰时已经开始养噶啦，应该系嘛？应该系。 嗯。 又冇交代喎，呢啲系。 系。 Crypto 啊，只狗嘅就。即系成个克里顿最大嘅秘密就喺 Crypto 身上啊！原来后屘发现啦。吓，唔知啊。 唔知啊，咁佢都系特登揾啲嘢拉翻，即系而家嘅超人咁关，觉得关事啲咁吸引啲人睇咯，我觉得系。 系。即其实个目标原来唔系超人啊，系超人只狗啊。居然蒲唔系超人嘅，原来呃佢嘅啫。 嗯， 系，其实佢想救翻只狗。 嗯，我谂如果系咯， 咁你话听救翻只狗，佢唔想帮佢噶嘛？你话救翻阿超人嗰个孙好啲系咯，系咪咁？系咯。 其实佢只狗有事啊，要救只狗、啊。 狗梗系有事啦，块阿爷都俾人阉埋，点去俾人拉咗去绝育手术，咁点会有佢咧吓？ 系 咪要阻止呢一單絕育手術系嘛？原來搞咁多嘢啊！如果唔系就唔会有超人狗啦咁啊，咁冇超人狗咧又唔会整嗰个实验，冇个实验就唔会整个 B B 船，咁个 B B 船咪唔会有超人咯？你谂下系咪有关系咧？ 哦，系 好大 有 关系。旧 版本系送只狗嚟先噶嘛？想知 啦，系啦，系啦，咁冇嗰只狗出世系咪冇超人嚟啊？ 系试唔到只船啊，嚟唔到啊？ 系啦。系啦，咁连Supergirl 你都唔得咯，咁系嘛？系所有嚟地球嘅始源就只狗啊，系咁啊， 系要救只狗，只狗全部后边 冇错啊，系嘛？跟住成班人冲入去嗰个咩？个宠物医院嗰度啊，到救只狗阿爷啊， 喂，唔阉得呢只咁啊，系咪咁啊？ 吓唔知啊， 仲要帮佢护送添啊？点先唔阉得啊？一定要 make sure 只超人狗出世系嘛？ 我觉得你睇下嘅系啊，真系， 嗯， 暂时未搞笑之前应该可以睇。 喺佢未搞笑之前啊嘛，啱啊啱。 系啊， 系咯，系咯 ，Super Girl 定未 cross over， 但系呢个唔系。WC 噶，唔系呢个咩台噶？ 唔系呢个好似 Sci-Fi 台噶。 哦，咁啊唔会 call sofa 啦，咁你放心。 系呢个唔会，系。 唉，唔使惊，唔使惊，系。系啦，每日闪电侠又行过隔篱录影厂咁嘅。 每日应该唔关嗰边。 最怕都系嗰个咩 of tomorrow 啊，嗰个啊。 Legend of tomorrow。 哇，越嚟越搭友而家，系咯。 系嗰个 系加咗啊 ，Constantine 啊 ，John Constantine 啊。 系啦，即系阿皮霍里维斯做过嗰个角色嘅， 系 就系嗰个啦。 加咗落去噶，系啊，连 Kit Flash 都喺度啊，系。 咁如果咁有天使噶咯，有出埋嗰啲噶咯，要。 唉，唔知佢加乜都得嘅，嗰个其实系。 冇错，系啦，我真系几惊佢 crossover 啊，大佬。但佢又有时光机喎，你唔好唔记得系咯，又有太空船喎。 去边都得。 点解唔系佢哋嚟咗咧？反而系咯。 唉。 系。 嗰只太空手楼艇嘛，我哋叫做。 如果佢哋嚟真係变搞笑劇㗎喇喎。 佢吓唔係变啦，直情係搞笑劇㗎，一定。 佢哋本身就係搞笑㗎。 係啦，冇錯，係啦。咪去到 Krypton 好好玩㗎嘛，仲好玩過 Coco 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鬼城㗎。係啦，咁就唔知啦，咁呢套我自己 OK 嘅，我覺得即係依比想象中好嘅，咁就叫做你話係同個戲嗰啲嘢愣住呢，都還暫時可以，係啦。一个 logo 都系用翻嗰个电影个版本好似啊， 音乐系咪你提个音乐都有用？ 哦，音乐就系啦，佢一影亲佢嗰个 logo 咧，就会有翻嗰只基斯同阿里夫当年嗰只，即系 John William 嗰只啦吓，个叮叮叮叮咁嗰几下音出现嘅，系啦。咁上次正义联盟嘅都有用翻，系啦。咁啊 Batman 都用下 Batman 嗰只嗲嗲嗲嗲咁嘅，咁所以呢啲经典音乐，佢哋而家都会有几下咁会摆翻落去，等你。即係如果大家係有個情懷，你聽翻嗰陣，你就會有翻嗰個 connection 啦，係咯，係咯。 係啊，係啊，冇錯。音樂係先至可以擺咗你個心。 都係條件反射嘅，有少少係咯。 係。 係。咁啊，我就覺得可以一睇就係咁啦，我冇咩特別。 可以睇嘅， 可以一睇，係啦。咁又唔係話 睇下故事發展係點咯，可以。 男主角亦都尚算可以，係啦，都大大隻咁，你話。你話佢係超人，係啊，都有啲嘅，係啊，係啊。嗱，佢係超人嘅祖先，咁都信服嘅。但係點解佢啲老豆唔係咁？我唔知啊，係啦。 暗春咁嘅樣嘅。 係啦，由佢開始係超人身形，唔知點解係啦。係。係。 啲形象喺曬 佢 度。 係啦，唔知係啦，佢又特別似咁啊。OK。係。咁好多好多好多人做嘅，好你叫成個星球好多人嘅，係唔係一套悶嘅啫？即係靜嘤嘤嘅，因為以往大家睇超人咧，影個星球咧好靜嘅，好。懒系好似啲仙界嚟，唔知咩咁啊？唔系嘅，呢度直情系 Star War 咁嘅，好多人，成个城市咁嘅，咁唔难入口 ，OK， 咁大家可以睇下呢个。好啦，翻嚟啦，咁我哋讲下 X File 啊，唉，终于又话完啦，讲到好似咁啊，吓，点解又唔觉呢集系最后一集嚟？咁 佢呢集都懒系最后一集噶啦，即系有都有啲人疑似死咗咁样，但系又。唉， 有啲明明啱啱至死咗，嗰啲又夹翻个头出嚟喎，最尾都吓，咁我好难叫我相信其他有几个系死咗啦吓，可能全部都冇死吓。 嗯， 咁所以 但系今集的而且确系拉翻到去个主线度，即系讲翻系个仔啊，阿 William 啦。 所谓仔，最尾都揭穿咗啦，其实唔系佢个仔嚟嘅根本。 实验品。 都系代母嚟嘅啫，原来 Scully。 系。 咁但系的确系有烟产有关嘅，系嘛？ 佢應該就係用佢嘅基因再混合外星 人 基因係咪？應該係 係啦係啦， 試管同啊， 即係係煙產加外星人生嘅，其實只不過 Scully 係代母嚟嘅啫。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就走咗個好似一個 X-Men 咁嘅實驗品出嚟啊！但係佢我睇翻今集，佢嗰個超能力能夠整爆人個頭係咪新嘢嚟㗎呢個？ 咦，之前又好似冇咁样嘅喎，系咯？ 好似冇，好似呢个就 影人思想咁嘅啫。 佢呢个去到好似童梦，即系大有黑羊嗰个童梦嗰个漫画嗰啲， 童梦啦。 我 阿基拉都得嘅，咁就系。 係啊，即係嗰類佢就去到係好勁喎，佢係。 咁佢都未知道佢個 limit 嘅，可能唔止添，係咯。 係，因為佢 係咯， 額頭中槍都唔死得。 係係啦，即係其實佢有冇中咧，佢又唔知，係啦。 係咯。 系啦，因为其实呢一个幻觉咧，就系佢第一次啊 ，Scully 就揾到佢，佢已经发生过嘅，就好似佢系中咗枪咁，但系其实系假噶嘛。 系， 都有嘅。 其实真系几似，真系阿烟铲向佢个头开咗一枪。 咁真系唔知啦。既然佢影响到人思想嘅，其实佢做紧乜焚身以火都唔定嘅，其实可以。 到达到达，但系最屘佢夹翻个头上嚟，就个额头真系有个窿嘅，系。 一系咩？ 我都真系影， 真系有咩？ 啊系真系水落夹翻上嚟，个个头个顶系有个窿嘅佢。 咁即系咁都冇事。 系啊，真系中个头喎，佢就头咁都可以。 咁佢啲超能力好犀利咯，咁样。 系咯，真系劲到爆。 系咯。 唉，咁又讲翻嗱呢度，佢直头连阿 Skinner 都好 似 死亡咁样，同埋一啲其他嘅角色，即系一啲奸角啊，话要做嗰、那个移民计划嗰个嗰、那个肥佬，都已经死埋。 俾阿 Melda 又兜枪打死，即系今日死好多人噶喎，突然间。 全部都爆头噶喎，系。 系啦，系啦，咁啊咪其实全部都系幻觉嚟嘅咧，最尾就话俾你听啊。 将所有嘅人处死晒，咁就叫做一个呢一季嘅完咧，就真系好奇怪。 我以为个导演系阿富野添，大佬死晒咁样最尾。 佢都几赶手工咁噶，我觉得呢一集嘅节奏，其实 追嚟追去啊，开下窗咁啦。 其实系可以拍两集，即系讲好啲都得。佢但系好似好赶咁啊啲， 但系仲唔系好 file 咯，即系佢唔系好即系好似神秘咯，即系佢都知佢做乜噶啦，咁啊打咯，又即系超人哋都知噶啦，咁咯咁。是即是你看 X-Man 不是 X-Man, 是他是有怪但是那怪咯 ,X-Man 真的有超能力的啦这样咯。 哦即是 ending 枪战完成那 样。是啊打那些真的是枪战是的。 如果这个你告诉我是 X-File 的全个剧的大结局呢我就真的不 反台啊。 是唉真是这你用这样的 ending 我可以跟你说不是咯已经。其实佢已经筹划紧下一季，搵笨嘅，又话完啦，又咩又咩，咁但系 Scully 真系坚话唔做，佢话下佢可以冇 Scully 咯，因为 Scully 最尾交代啊，嗰时又话啊，唔通佢会死，第一系乜嘢咁样，咁原来唔系，原来最尾系话佢真系有咗， 系真系有咗佢哋两个嘅骨肉， 系啦，咁佢又话系 miracle 咁样之类噶嘛，系啦，咁 大年纪嚟生， 唔系佢唔生得噶嘛，佢之前话就系整过之后唔生。 但我讲笑啫，即系话佢哋两个咁大年纪，简直系 miracle。 系，咁可能就系因为咁咧，咁可能佢就可能退出呢个做呢个探员啦，咁样啫 ，OK。咁可能你下季咪得闲咪发个轮嚟问阿 Melda 去咗边咯，系咯。仲可以嘅，系啦，或者佢都仲可以帮佢搵啲嘢 send 过嚟嘅，有机会。咁但系可能就咩，未必有佢演出啦，咁咯。又或者未必有佢即系咁演出法啦。可能你话有时出下喺个电话度有个样走出嚟都或者会嘅。 系。 客串嗰阵可能有机会嘅，系咯。 即系应该就唔会再做主角咁样。 系啦，咁甚至乎佢哋好似话有问过啊呢个 T1 Dawson 啊，阿 Patrick 啊。 嗯， 系啦，即系你打记得中间啊 ，Melda 唔见咗嗰阵啊，接咗佢顶噶嘛。喂，咁下季佢两个麻甩佬拍，咁但系阿 Patrick 又话唔得闲，因为呢期又拍紧另一套系咩话，即系咩戏嚟噶？ 嗰个讲特种部队嘅。 哦，特种部队嚟嘅 ，OK， 系啦 ，OK 嘅剧咁样。 佢有个剧。 咁又唔得闲，咁即系又连佢都唔系，咁啊点咧？咁啊 Melda 单拖。 咁 定系 冇话唔可能嘅，我 定系又出翻嗰两个后生仔男女咧？终于佢哋 嗰两个今季都未出现过， 影都唔见咗啊！大佬真系惨啊！真系明明好似你觉得上一季系铺佢哋，好似想做佢哋徒弟咁噶嘛？ 系啊， 但又冇提喎。咁啊谂住今季点都交棒少少系嘛？咁 Melda 走喺后边做绿比绿叔叔咪算咯，佢哋惨咪算咯，系咯。都得格，我又覺得未必又唔算未嘗不可喎、 啊。都可以間唔中出下場咁都 OK。 係啦，咁你咪做翻佢哋啊！我知啊，需要整咗個 Skinner 啊，係嘛？ 終於到 Melda 做局長啊！ 但係又話佢做幾 十 年都冇職冇職升啊，終於有得升下啦！而家 唔係阿 Skinner 冇啫 ，Melda 有 Melda 有得升啦，終於 係啦，因為有嗰兩個頂咗你個位啊嘛。 啊，都可以㗎，其實咁樣都 佢變咗做之零咯，而家 或者直頭講佢個仔變咗 X-Man 咯，一係就 嚇墮落去啊，Gifted 嗰度啊，原來係咪？ 加入佢 X-Man 咯，個仔咁勁， 係 X-Force 咁，係啦。咁今集其實實質講咩咧？有咩講咧？好簡單講下講咩咧？ 簡單講下就係話嗰個佢阿煙產個嗰、那個散播病毒嗰個計劃終於就要散啦。 係， 但係咧佢個關鍵就一定要捉到阿 William， 即係。佢哋嗰個仔先至可以 病毒嘅， 係啊，哎呀仔， 即其實即係煙產個仔啊， 係即係煙產個自己個仔，即係佢個仔，即係佢二仔啦，佢自己講稱之為 即 係佢仔。 Melda 其實係煙產個仔嚟噶嘛，但呢個就大仔啦，都係 大仔同二仔啦，咁佢就咁呢一度就講阿 Fox Melda 咧就一路追蹤，咁啊終於話喺啲蛛絲馬跡嗰度咧就揾到阿 William， 咁啊佢就話就認翻阿 William 話係佢自己個仔，咁啊希望。保護佢同幫助佢逃出呢、這個煙產嘅追捕咁樣嘅，咁同埋同一時間咧，阿 Scully 亦都將呢個計劃，即係阿煙產話要散播病毒呢個計劃，外星病毒呢個計劃咧，就爆料啊，俾電視台知道，咁就令到都好恐慌下，因為嗰啲電台新聞報道話，直頭追蹤佢哋嘅行蹤添啊，係，咁就局長即係佢哋嗰個阿頭，即係阿 Skinner 個頭就話你哋要快啲搞掂呢件事啦！我唔理呢件事真定假，總之我就唔想要呢個人，即係人類有恐慌，即係總之要搞掂呢件事。 呢個黑人阿頭其實係咪以前有冇出過嘅咧？呢季 對上呢一季都有出 過，我都對上都有嘅。 對上嗰個咪係講話 Skinner 出失咗蹤，咪叫阿 Melda 佢哋揾佢。 我知即今季咯，但係再之前有冇出過嘅咧？ 再之前我真係 好似唔好覺哦。系咯， 吓突然之间仲有个头， 系啊，仲有个头，上面有个头， 系啦系啦系啦，我好奇怪啊。咁阿 Fox Melder 就一路去追踪阿 William 啦。咁啊，佢谂下啊，呢条友仔通常都揾唔到啊，九成都系揾翻佢自己之前，即系之前嗰集就要讲阿 William 就整到嗰去嗰两个女朋友 互相残杀 噶嘛，系啊，咁佢今次就应该个佢条友仔都冇乜地方去噶啦。應該都係揾翻嗰兩條女㗎啦，咁佢終於就透過嗰兩條女就揾得翻阿 William， 希望就勸佢翻翻嚟，即係話我哋大家一家人咁樣可以保護翻你，咁啊搞掂呢件事啦。咁阿 William 就因為唔想連累佢哋啊，翻寧願自己走，甚至乎就對面對住阿 Scully 嗰陣時就變咗做阿 Fox Melder 嗰個樣啊，話你唔好理我啦，我要自己走，咁樣走咗去。咁同一時間咧，阿 Skinner 同阿煙產亦都嚟到佢哋嗰個貨倉，即係佢哋最尾見個貨倉咁嘅地方。咁阿 Skinner 就終於都決定咗，我唔再聽煙產嘅話啦。我要自己決定，即係我要向翻正義呢邊啦。你可以咁講佢。咁阿煙產就揸架車，咁啊疑似撞死咗阿 Skinner 嘅。咁就再執咗佢支槍，就追入個貨倉度。咁喺呢個時間呢就追到就見到阿 Fox Melda， 咁佢就話因為 Fox Melda 想殺佢，咁佢就話要殺返阿 Fox Melda， 咁就一槍咁就殺向阿 Fox Melda 個頭， 係囉，真係兜頭打咗佢碌到海喎， 打完一槍之後跟住後面噗噗噗咁走返出嚟呢，阿 Fox Melda 原來先出現返，原來開頭佢一槍打死咗嗰個呢就係佢個第二仔，即係阿 William 啦， 系啦，即其實個 William 根本唔係Fox Melder 同阿 Scully 個仔，係啊煙產同外星人生嘅仔嚟嘅。 試驗版係啦，咁Fox Melder 就好嬲，咁就亦都係一槍，亦都係向住煙產個頭打咗一槍。咁煙產就跌咗落海， 又同樣跌咗落海， 跌死咗啦。咁通常呢啲劇跌咗落海嘅人通常都唔死㗎啦。 係，碌咗落山亦都唔會死嘅。 碌咗落山跌咗落海嗰啲人都唔會死㗎嘛。係 啦。 咁我覺得佢都係咁嘅啫。 係啦。 咁 咪轉個頭啊 ,William 定夾返上嚟添，都知佢冇死。 夾返個頭上嚟就冇死到。咁跟住Scully 就攬住Fox Melder 就話俾佢聽，我哋有奇蹟出現，我真係有咗我哋嘅小朋友。咁就 完咗啦。 當係完咗呢一季啦。咁我對呢集我真係唔收貨咁樣嚟完， 係即係仲衰過上次喺度橋路邊望到飛碟喎。 佢今次連嗰段都未做到個時間。 哦，咁啊唔會做到嗰度嘅，嗰度好好美㗎啦又。 係咯、啊。 講翻前好多㗎嘛，而家變咗係。係 啊。 覺得點解會發生到咁樣嘅咧？咁佢呢度就講翻前頭咁咯。 咁佢、都懶係好清楚咁交代翻啲人嘅，其實係、但只不過我唔滿意佢咁樣交代啫，其實係。 係。 係咯，咁咁模棱兩可嘅交代，我覺得。我谂如果你有追开咁多季 X file 嘅人，我觉得都冇一个人会收货啊！如果呢个系话俾你听系一个结局嘅话， 唔系结局嚟嘅，应该系咯，即系佢哋而家都系筹备紧下一季。 如果你话俾你听系， 即系当然冇人知开唔开得成啦，但系其实有计划噶。咁、下一季就真系冇啊 ，Scully 唔做啦，系咁啫，就冇。其实唔系话冇嘅吓，只不过大家觉得 Scully 唔做就冇啦，咁样嘅啫，系咯。其實就冇話嘅，係啦， 咁似 X file 啦，冇咗佢就。 咁但係個 show 或者會繼續嘅。 嗯，就要睇跟住發展。 但係今季睇嚟就衰看又唔係好多人，似乎真係係咯。係 個 精細都好多 嘅， 係啦。係啦，咁值唔值得再做落去咧？咁就真係唔知啦，佢哋自己諗啦，係咯。 咁佢你話十集裏面，我覺得都有啲集數係值得睇， 有啲 啊，創新嘅， 但有啲又唔得嘅，的確。 但係有一半一半嘅啫，係 啦，半一半嘅啫， 係 啦。 有啲就真係好平凡得過分嘅，其實見到可能即係拍咗咁多季，即係都成二咁都幾百集，咁又真係的而且確係難再突破嘅，其實係即係喺呢個困局嗰度係難再走出嚟嘅，佢都。咁佢今季有啲集数都寻求突破，我都觉得可以 OK 嘅。其实嗰啲集数系，咁有一半唔得，咁都冇办法啦。 我谂佢以前真系做好长咁一季嗰阵咧，系好多人投稿，同埋好多人唔同嘅剧本抌出嚟嘅，即系佢多到系多过佢实质嗰啲剧本。咁咪可能佢精简咗啲出嚟啦。咁而家可能呢啲咁嘅短数都系得咁少集，可能佢。就判咗出去系写咁多个就咁多个，好唔好就即系冇得拣嘅，可能就系咁啦咁咯。咁变咗可能啲 quality 就会 就啲水准就参差啲。 系啦，以往就真系好多嘅，即其实都讲过啦。其实呢个 Final Destination 啊，即系死神来了系本来都系 X-Files 其中一集嚟嘅啫。咁佢就覺得哇！呢、這个剧本其实唔只系可以拍一个电视剧一集，佢可以自己独立。做多戲都有得諗，咁所以嗰時先第一集會即係變咗電影拍出嚟啫嘛。咁所以你想象下嗰時係有幾多好嘅劇本，去俾佢哋選擇，係咯。咁但係而家就可能唔係㗎啦，即係話哦，咁我咪揾十個人寫，咪就十個劇本咯，咁樣咁就寫得唔好就算㗎啦，咁咯。 係啊， 係啊。 係啊，今季真係純 sell 佢哋兩個主角嘅個人魅力㗎啫，真係。即係你話故事幾極曲折離奇，真係就算我覺得好嗰啲故事都唔太曲折， 唔係曲折離奇，係做唔到以前 咁咯。只不過係個拍法嚇，只係個拍法同埋表達手法比較創新啲嘅就係。 嗯，冇錯冇錯。 你話曲 古仔本身唔算 太曲折嘅， 以前真係勁好多嘅，去諗啲嗰啲故仔就，即係哇睇到你哇咁樣，我會哇唔係啩咁樣嘅，你會不斷啊。 又同一啲真實事件，亦都可以有能夠拉到關係咁，有一個新嘅解釋俾你聽咁，係有啲咁嘅嘢嚇，一啲都市傳說，佢又可以咁樣再演繹翻俾你聽，佢都有啲咁嘅情況噶嘛，介紹。但係今季好明顯就真係冇咗呢一樣嘢，就甩曬嘅。 佢咪笑下你啲得得 B 啊嗰啲咁咯，即係有啲咁樣大家玩下嘢咁。 好似唔太明確咁嘅嗰啲嘢就。 好似玩嘢多啲咁。 我唔知係咪因為同類型嘅劇集亦都有啦，即係都多啦，亦都慢慢咁，你好多奇怪嘅想法亦都拍過啦，咁可能真係難少少咯，我覺得佢又嚇，即係你又有黑鏡啊，又有之前幾年前又有 M 檔，又有 M 檔案啊，即係有呢一類嘢，即係都有呢一類嘢啊嘛，你會比較咗咯，其實係係咯，嗯。 咁啊唔同路線嘅，佢始終冇以前嗰啲咁精係真嘅。 係有啲問題嘅其實。 咁睇下啦，咁如果佢有咪叫佢睇咯，又冇乜點。 當然會再如果。 即係上一季就好隆重啊嘛，即係好耐冇喺 Star 突然間有翻咁。係 咯，咁你而家 路線都做 嘅，都有十年年都有十集，咁就變咗就冇個隆重就爭好遠，即係好似你星球大戰一樣啫嘛。你隔咗好耐掟一集出嚟，同你而家年年都有一集。 個星勢的而且 咁佢大可以學日本咁會即係整啲 special 咁做都得嘅。 其實我 世界奇妙物語咁咪貴一個 special 咁咯，都 精簡少少，其實可以再 佢 keep 住都有咁啊，得唔得咯？但係冇嘅鬼佬唔聽 嘅，係最少都要佢啲美劇都要 好多日劇咧，完咗好耐㗎啦，即係佢哋都仲間唔中又有個 SP 走出嚟 有 個 special 㗎 嘛，係咯嗰啲警匪嗰啲，尤其是好多嘅， 嗯 啊都仲有咩？有時我睇仲嚟 SP， 原來佢真係唔厭嘅喎，係咯。即依然有佢嘅擁躉會想衰，佢啲又係少啲警匪劇 就美劇就好似唔興呢一套， 係啦，即係完咗就完咗啦，即係佢冇再 order 啊嘛，電視台係咯， 係 。咁啊，你嘅班底都散咗啦，啲人亦都可能走咗去拍緊第啲嘢啦，咁你根本都排唔翻班嘅啦，可以話係咯。有少少咁嘅問題啦。 有嘅，有問題嘅。 咁但係而家仲有幾多人中意睇 X Files 咧？咁我唔敢講啊。 唔知道外國會點我就唔知道，但香港就比較，我覺得就今季真係弱咗啲啦。如果未外國，我就唔知佢嘅情形係點，即係啲迴響啊會係點，我就唔清楚啦，係啦，但香港的而且確今季真係少人睇嘅，好明顯嘅係其實呢個係，因為你電視冇得做就爭好遠嘅啦，會 係冇乜 noise 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就係睇嘅就真係自己追嘅就其實都冇乜辦法噶啦，係咯。同埋你話香港電視台冇做又唔係嘅，因為 Now 同埋 Cable 都有 Fox 嘅電視台嘅，其實都有做到嘅，嚇都係做嘅。但你始終冇 即係要收直接收翻 Fox 嘅電視台咁就睇到啦。 係啦，因為佢哋有嗰個 Fox 電視台。 但你始終同 TVB 免費明珠台做就個聲勢會 咁，嗰個就最少都有字幕啦，係咪？ 啊 ，Fox 嗰都有字幕㗎。 哦，係咩？ 系因为亚洲区噶嘛，嗰都系。 哦，我即系有翻中文字幕嘅。 系有翻中文字幕的。 哦。 即系你神盾局嗰啲咧，其实都系 Fox 做嘅，都有字幕嘅，其实都。 哦、 因为佢台湾都有做噶嘛，因为佢哋。 哦、 所以你话如果香港唔系电视冇得做，只不过系改咗喺收费频道做。 诶、咁啊都差好远噶啦， 咁啊差好远啦，因为你唔系个个都会有收费频道噶嘛，系咯。咁就会个声势好明显。 咪仲系 noise 嘅问题咯，始终。唔系即系你有得意嘅做同有冇 noise 佢做佢或者佢冇睇，但系佢知道你有做啊嘛。 系， 知道有件乜事最少。 啲人傾開啊， 係啦，因為睇下咁樣， 撳下撳下撳下都會撳到嘅。 你都會引起到少少即係話題咁咯。 啊， 你嗰個電視冇播就，即係你話網啊不嬲有得睇㗎啦，係咪先？你係咯，你睇鬼佬台都得啦，係咪咁？又唔坑嘅呢個係咯。所以 因為前幾年咧試過明珠台深夜係有重播翻， 就會 啲㗎嘛。嚇，嗰陣時個聲勢都仲好過呢一季。 咁大鑊 啊！都仲有話題性，即係坊間啊，或者啲報 播翻舊，反而啲人都仲會講。 即係好似而家 TVB 播《流雲大亨》咁樣，咁都有啲人提及，即係有人講翻話呢個經典啊，有乜嘢㗎嘛？但係反而呢新呢季咧，就做完都冇人講，其實。 係真係慘。 係啊，真係好慘咯，所以係 佢即係做唔做落去都唔係佢哋演員啦。首先到底有冇市場價？ 觀眾仲再唔再追看咧？係 咯， 都係一個原因，其實係。係啦。 咁佢哋都老曬，亦都係事實嘅。 咁啊係，都冇咗嗰種活力啦，亦都。 係咯，佢戴曬老花眼鏡咁樣。 係咯，都有好多自嘲。 自己都咁笑啊！ 阿 Scully 又要護膚啊，話自己老啊，阿 Melda 又要戴老花，即係佢哋自己都知，自己都劇組都喺度自嘲緊自己一路都， 即係阿伯同阿婆去查案咁搞就搞就變咗。 咁你仲有冇心機睇咧？咁唔知啊。咁你新承接嗰個佢又斷曬，又冇再繼續，咁又變咗佢 即係後生嗰個男女啊嘛，佢又冇再。 劇組都有啲兩難咯，覺得佢哋係 即係佢好明顯上一季想試嘅嘢，今季冇又轉咗方向嘅。 係咯。 唔知點解啊？ 係啦，即係明明可能煲下煲下得咧，佢又直頭就 cut 咗佢就算咁，唔知佢想點。其實 今季其實冇真係出過，因為今季真係喺嗰啲。即係講翻上一季咁又見到佢哋啫嘛。 第一集嗰個回憶 嗰個。係啊，回憶啫嘛，喺實質成季佢哋冇出過場。 冇嘅，冇嘅，冇。係 咯。 冇關 係。冇又冇咗。 啊。 唉，咁就唔知 你啦。連今集中段佢哋查案嗰啲 嗰啲案件個時間線喺邊，其實都冇人知嘅。其實， 嗯嗯， 係 咯。咁即係話，佢上一季出現意思係佢就係未來先出現嘅。如果咁講，即係話。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哦、 第十季系之后嘅事嚟嘅，其实。 即系呢度其实嗰两个人都未出现嘅。 系啊，佢而家个搬到个时间线好奇怪嘅，其实佢系。 哦，咁即系话有机会之后有翻咁。 唔知啊，希望 都忘记咗佢哋啦。如果咁样搞法， 你哋又当新人再介绍都得啦。其实如果你真系有第十二季嘅话， 系。 系咯， 咁样， 哦，系啊， 睇下有冇啦，系咯，睇下有冇啦，诶，我唔敢寄望啲乜嘢啦吓。 到我都希望一年有得睇十集，咁无论好唔好睇啦，咁见翻啲佢哋两个拍档，咁我都 吓，咁、啊、下一季讲明冇咗周了， 下一季就肯定冇咗一个啦，咁都争好远啦，其实都。 咁到底点样可以延续噶？咁佢哋话，都研究紧个方法。 系咯，希望佢哋都解决到啦，或者剩翻一个人咯。 嗯， 但一个人冇拍档嘅真系唔系好得嘅，一定要有个拍档。 因为佢有时就系两条友喺度，嗰啲喺度，嗰啲讲嘢嗰啲就抵死啊嘛。 系咯，你就算俾个新拍档佢，都冇嗰种 嘅 火花出现。 唔得嘅，你睇神探加你略都唔得啦。 系咯，你换咗阿罗海芬都已经 唔走啊，佢换咗咩吉高油，你即刻争好远。 即刻個聲勢又跌曬咯，其實第二季佢變翻， 冇咗原本個 feel 咯。 係，所以呢啲拍檔係好難嘅，好難。 即係好似你上次換咗阿 T1 Dawson 落嚟頂阿 Melda 都唔 work 啦。 我都唔中意㗎，我都唔中意嗰幾個。 甚至有翻 Scully， 但係冇咗 Melda 咁點得閒啊，大佬？ 係咯，我唔中意嗰幾個。 即係 Melda 仲主要過 Scully， 講真。 系，系咯，好多 系 啊，佢个观点望出 系啦，系啊，佢先系信怪嘢嗰个啊嘛， 系咯，系咯， 咁你冇咗佢又唔得，咁但系净系得翻佢又得唔得咧？咁又都唔得噶，即系其实有个人质疑佢啊嘛，就要 系你要 喺度 讲 噶 嘛， 系啦系啦，其实佢喺度用咗两个角色去辩论紧呢啲怪嘢噶嘛，等于咁你点能有冇咗个咧？系唔得嘅，咁所以都睇下点啦，即系点处理都系好大嘅问题。 系，冇错。 好，咁就冇嘢讲。 冇啦，希望下一季佢如果有嘅，唉，我都唔知佢点样编排系好啲啊，都好难啲啊。 好啦，唔敢、 哎，我都唔敢奢望啊。 佢哋自己谂啊，真系系咯。 系啦，佢哋 我觉得好困难噶，系啊，真 系 好 难噶，系咯。 即系一对筷子嚟噶嘛，或者一对脚嚟噶，你冇咁撕点行咧？点夹到嘢？ 冇得喐，系 夹唔到嘢嘅。所以点样佢点样搞就系，即系佢哋话谂紧嘅，真系谂紧。 希望佢哋解決到啦，或者阿 Scully 真係啊改變主意啦，希望佢，不過我呢個可能性都好低嘅啦，其實都， 好啦，咁仲冇啊？係咪講落去？ 可以講落去啦，講下啲新劇集啦，又 係啦，又有另一套係咪？ 係嗰套劇集就啱啱應該上個禮，啱啱今個禮拜就出咗第一集嘅。 是 就英文名叫做 Crossing 啊， 系啦， 就中文佢叫做交叉世界， 系 咁就 Crossing 一个马路咁样， 系好奇怪嘅，就讲开头咧就两个警探咁就喺个海滩度咧发现好多浮尸啊， 系， 同埋有啲就系生还者，有好大部分都系浮尸嚟嘅， 系啦， 咁佢哋就啊都报警啊 call 翻救护咁啊救翻佢，咁啊有啲人醒咗，咁啊當然要問翻佢哋點解會發生呢咁嘅事，點解會咁多浮尸又係咪沉船啊？係咪嗰啲意外咧？咁佢問下，發覺原來咧，佢哋自己嗰啲人講咧，佢哋喺未來嚟嘅，仲係喺150年之後嘅美國，嚟呢一度嚟翻現代嘅，即係好明顯係未來人啦。 時間旅行者 係，但係佢哋嘅衣著啊嗰啲嘢咧就唔怪嘅喎，其實都係著翻。好似而家啲人咁嘅衫嘅啫，其實係，但係佢哋 簡朴啲啦，著得係咯。 你當 即係冇即係點講咧？即係佢係有啲唔同嘅，但係佢唔同，唔係好似啲係啦，即係唔係話好似你平時諗嗰啲科幻片咁怪咁啊？唔係嘅。 係，但係佢又講到係150年之後喎，150年真係好長嘅時間，你都係差唔多嘅啫喎。其實佢嗰啲人嗰啲衣著， 即係大家可以諗起150年前啲人著緊乜嘢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同佢差幾遠啦，系啦，系啦，咁其實嗰個佢個懸疑，佢其實唔係太科幻劇嘅 feel 嘅，佢反而似一啲懸疑劇啊，因為佢哋一路咁講， 但係佢哋都有好質疑嘅，其實因為你係 啦，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可能係作嘅啫，作個理由，即係可能難民啊，想揾個庇護咁啊，作啲奇怪嘢，咁作到咁樣咁佢哋唔信嘅，的確初初話呢個報告點交上去啊，大佬咁。但係佢哋又的確又揾唔到啲咩船沉啊，又唔係咩飛機失事，咁即係解釋唔到。佢講係四百幾人喎、 啊， 出現咗係 咯，好多人，你嗰、那個畫 點解 釋？好多人㗎， 係咯，點解釋出現咁多人咧？咁喺個海度咁，係啦。咁同埋咧，中間有一個細路女就成日話要有個媽唔見咗嘅。到底揾唔揾得翻佢媽咧？揾唔揾媽咧？咁、結果係咪有啲漁船就救起咗佢啊？應該就係佢媽啦。 佢阿媽嚟嘅，嗰、那個女人嘅，那個女人嘅。咁啊， 點知個女人唔係正常嘅喎？ 佢最後有 超能， 即係又未去到超人咁嘅能力嘅，但係就 大力 比較大力， 同跳得好高嘅， 好遠嘅，又跳得好高嘅。 啲體力比常人好好多嘅。 總之唔係一個正常人啦。 唔係正常嘅。 系啦，咁啊嚟揾翻佢个女嘅，咁就要挟，仲要挟咗其中一个发现佢哋嘅警探，咁就去翻嗰啲停尸间嗰度，咁啊希望揾翻佢个女，因为佢唔知佢个女已经俾佢哋救翻，带去一个好似难民营嘅地方啊，其实已经将佢哋，咁就嗰、那个收尾嗰个女人就走得咗，因为啲警探警方又围捕佢啊，咁啊走得咗，咁啊到最尾佢都冇办法，佢结果都系再次去揾翻嗰个警探。希望嗰個警探能夠帶去揾翻個女，跟住佢哋就有啲人 揾翻主角嘅 警探，有啲人就講話審問嗰啲難民嗰陣時咧，就話佢哋應該唔係第一批嚟到嘅，佢哋之前應該都已經有 嚟咗好耐啊， 已經嚟咗呢個現代嘅美國好耐㗎啦。咁到最尾亦都出現翻一個神秘人，嗰、那個神秘人照計咧就應該係一早佢哋一步嚟咗美國嗰一個人嚟嘅。咁、第一集咧就喺呢度完咁樣嘅，佢哋係係啦， 係啦。咁做嗰個媽，即係個有啲超能力嗰個媽咧，其實如果冇搞錯啊，就應該係呢個 Under the Dome 啊，呢個穹頂之下邊嗰個女警嚟嘅。 哦，好似係喎，係喎，好熟面口唔係。 但係個樣 OK 嘅，大話好大個啰柚嘅，記唔記得印象？ 對眼好大 嘅。係啦，個樣 OK 嘅，但係咁鬼大個啰柚嘅。 係塊面靚嘅啫，其實。 係啦，但呢度因為佢著曬黑衫啊，所以就 OK。 系 OK 嘅，个样 定系唔系？系咪呢排 keep 咗少少啦？可能吓， 都 OK 嘅喎，呢度睇系啦，系啦。 个剧咧，我觉得啊，个悬疑性系几过瘾嘅， 系 即系佢唔闷嘅，其实起码第一集 冇闷，系佢怪嘅啲嘢， 系可以追一追嘅，我觉得呢个剧都，因为佢讲嘅嘢都几得意， 佢开得好特别嘅，佢嗰、那个 吓 系。 佢唔系普通嗰啲穿越剧嗰啲咁嘅铺排啊，佢系抌咗啲谜团出嚟，咁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其实佢个讲解，讲嗰个剧嘅拍法系几有趣嘅。 咁到底佢哋想去边嘅咧？因为佢哋嗰啲难民又话：我哋呢度只系暂时嘅咋，我哋其实有一个想去嘅乐园嘅咁样。咁边度嚟嘅咧？嗰度系咁点去嘅咧？ 同埋究竟发生咗咩事？佢哋要一大批人咁样。 系啊， 好咧，同埋一早有人嚟到，嗰啲人究竟系 做咩？ 要做啲乜嘢？系啦， 系啊， 咁其实都几有趣嘅。咁唔知点解我睇嗰时有少少似我自己感觉咧，就好似我睇十二猴子嗰个电视剧咁嘅开头就吓吓，即系电视剧版本嗰个啦。我讲系，但系佢就冇嗰个十二猴子嗰个咁怪，佢就比较日常啲，但系都有啲谜题咁样嘅，佢系。即係都要解決一啲謎題嘅，其實係咁。我覺得我今個禮拜有兩套啦，一套就係超人嗰套Piton 啦，另外一套就係呢套，我就比較傾向於我鍾意呢套多啲嘅，其實。即係如果以大家科幻嚟講，我係鍾意呢套多，因為嗰套始終都比較虛啲嘅，嗰啲劇情係。我啊中意呢一种个方向多少少。 系啦，咁佢亦都好多个人嘅，嗰啲所谓难民。咁其实会唔会有啲似之前嗰套叫做乜嘢咧？咪叫四？ 系咪咩四百啊？ 四百系咪？系咯，会唔会有啲似嗰个路线咧？ 都有少少似四百嘅，即系又系嗰啲人喺咩跌翻落嚟地球咁嗰度。 即系嗰啲曾经好似失踪咗啊！即系怀疑系被咗波老劫定咩？突然间有一日翻晒嚟啊嘛，好似 都有 四百个人翻咗嚟啊嘛，系。 有少少咁嘅 feel 嘅， 有啲咁嘅 feel 系啦，咁佢就變咗有時都話唔同集數，或者會講啲唔同嘅人物啊，因為嗰度有咁多人， 係 可能 係 咁，因為我哋估啫，因為一集 唔同嘅人嘅側寫咁啊， 係啦，有可能係咁， 有可能啫， 咁樣亦都有可能嘅，其實 係。咁但係呢度就明顯係有嗰個媽角色嗰啲，比較你肯定係啲主角啲嘅。 嗯，嗰兩母女應該係主線嚟㗎啦， 係。應該比較關鍵啦。咁同埋佢唔係話係嗰啲，就係話嗰啲叫 Apex 嘅人啊，或者嗰啲咁嘅，即叫做基因係咪改造咁啦？你當嗰啲超人咁咯。咁唔係話佢哋追殺佢哋咩？咁但係點解呢個阿媽反而係呢啲人嘅？ 係咯，反而佢有超能力喎，好明顯。係 咯，佢有超能力喎。 其他嗰啲 人 係 普通人嚟嘅啫嘛。 表現過啦嚇，未表現過有任何一個人有超能力。 咁點解佢又翻嚟揾個女咁得意咧？咁即係，佢唔係應該係就係嗰啲超能人咩？咁但係唔知喎，完全因為唔係，係啦，再睇啦，係啦， 係啦。咁係有趣嘅個劇情有趣嘅，我諗我 但係佢係慢嘅喎，即係佢講嘢嘅喎，大家唔好諗住有好多打，好少嘅啫喎。 但係又唔悶嘅，佢其實佢雖然好多問話啊，好多對話，其實我啊覺得係啲對話都可以 dead 下嘅，其實即係可能有啲蛛絲馬跡都唔頂，其實佢哋 咪就係大家要聽呢啲咯，聽呢啲咁嘅。 要俾少少心機嘅，因為佢唔係 證據啊，或者有啲咩推理啊呢啲咁嘅嘢咯嚇。佢唔係一個 action 嘅劇嚟嘅，唔係咁多嚇，打兩下就冇噶啦。 系啦， 因为嗰个角妈一跳咁啊，跳咗好高咁啊，走咗咁样嘅啫。即系你唔好谂住哇，打到好精彩啊，冇嘅，即系冇得打嘅嗰啲人同佢哋系。 系 啊，两嘢掉低你啊。 系。 即系但系嗰啲特技又唔系话咩嘅话，你都系好似以前睇无敌金刚嘅就，咦咁啊跳咗上好高，咁样 一吊威下就。 就上咗去噶啦，即系唔使谂有啲咩好特别，即系好简单嘅啫。系咯，唔重要嘅呢啲位，原来即系唔系强调呢啲位嘅。 剧情重要。 系啦，好打嗰啲系加插个即系精明嘅。咁大家有兴趣睇下呢套咧，叫做咩？交叉世界系嘛？ 交叉世界 The Crossing 系啦， 就咁啦。 系啦。 咁啊，芬有冇睇过贴过嗰堆咁嘅 TVB 嗰啲咁嘅，即系好似巡礼咁嗰堆乜嘢？ 我睇过少少。你系咪睇得多啲？我望过， 我都系立下噶咋，因为好鬼长噶，大佬系 好多 现场， 好多方， 即系佢真系成个现场录咗嚟个几钟，大佬。 我就冇心机睇咗佢啦， 都系因为好吹雷下，咁啊讲到好正咁样。不过里边咧就有个叫做十二乜鬼个传说啊，好似叫做 系 咁啊，林峰个妹做嘅，咁啊话佢系啲民俗学家嚟嘅，咁啊话。研究啲民族學嘢，咁但係佢就話，其實嗰啲咧係啲，即係真係咁嘅傳說，但係佢話係，但係係啲人咧利用呢啲 urban legend 咧去犯案啊， 係 嘅故事嚟嘅，咁佢就要即係要拆穿呢啲咁嘅假局，咁都個主題都似啲人劇嘅嚇，咁好明顯佢都成個食完李美咁嗰啲角色咁㗎，即係串串供講嘢咁。 咦？嗰陣時日劇咪有個咩？咩都市傳說？ 佢又唔 係 嗰只嘅，咁嗰個佢唔係，佢唔係一個科學家或者一個咩咁樣一個學者咁噶嘛？佢又真係一個學者咁嘅林峰老師嚇。咁其他人我唔知佢做乜㗎啦嚇，即係總之佢好怪嘅。咁我見到佢有啲影到啲成有飛碟嘅喎，即係佢唔係話係鬼咁，係啊，佢好古怪喎，即係你覺得佢係即係各類型，即係啲神秘嘅題材咯。咁但係佢又講到明係人為嘅。 哦， 系啦， 咁都 未必系冇怪嘢，意思咧有人利用呢啲传说啊，去犯案啊， 系 吓，即系未必嗰个传说系假噶，但系有人利用啫嘛，系咯系咯系咯， 哇，都好怪，好难利用噶喎， 我唔知啊，咁啲古仔唔会写到好胶喎，唔知啊，睇下啦，啲有牌都未做啊，相信系， 可能拍都未拍添啊，随时。 咁我唔知啊，系咯，佢又有啲巡礼嘢睇下嘅， 但系嗰啲巡礼啲片段咧，通常都系特 有机会系咯，有机会系咯，到时系咪真系咁啊？唔知又有新有啲包公咁，我见到有啲咁嘅剧噶。 系啊，有个包公嘅，又讲翻年青包公咁样。 系咯，就好多嘅。 都有哇！最得人惊有个冲上云霄2020，哇！你搵到全香港。最唔中意嗰个男艺人做男主角喎， 吓 宣传系 边个 啊？阿陈伟霆啊？ 点解咧？好憎佢嘅咩？啲人 系啊，香港人真系唔知点解真系好憎佢。 哦，系啊，但系好似内地好似 O K 嘅， 内地就红到爆咧，系咪？ 呢个好似都系香港上去噶，好似系嘛？ 系啊，香港上去，真系香港上去，系啊。 咁佢都好明显呢套系 諗住拍嚟賣內地啦，佢有啲搵埋啲熱巴嗰啲做嘅。 唉，佢陣容好頂，阿楊 唔係喎，佢都唔知係唔係有喎，佢話可以搵嘅啫，佢都係話人哋係咪做佢都未知喎，大佬。 但係個 poster 就係咁樣整出嚟喎。係 啦，去搵喎，你搵咩人都得啦，搵我搵羅伯唐嚟，係咯，我佢做啫嘛，係 我搵啫嘛， 係啊，我有搵過啊。 佢夠膽俾我連 poster 都出埋咁。 咁 咪鄭流咧，咁我唔知。 系啦，佢话揾啫。 一两个演员啦，一两个演员。 我谂啊，吴镇宇就应该 OK 嘅，系啦。 吴镇宇同阿陈伟霆，我谂。 系啦系啦，嗰几个男嘅应该 OK 嘅，你女都系唔系 啊？ 我都见佢话系揾啫，咁你系 confirm 就唔会话揾啦，系咪？系啦。 系 咯 系咯 系 咯。另外仲有套咩飞虎咩飞虎行者系嘛嗰个？ 系唔知咩嚟噶？ 咩飞虎之潜行潜行？潜行极战啊，定啲乜鬼啊？ 系， 唉，又系飞虎咁嘅嘢咯。 哦， 即系飞虎加潜行，即系卧底飞虎啊！即系飞虎都要卧底，唔知佢啦。 唔系，但我见到另外一套好似系轻松嘅，叫咩《坚尼地爱坚尼地》咁，但系佢又好得意喎，又讲有个系打电竞啊咁个。 唉， 系啊，即系佢讲啊讲话，我哋即系想即系个人有啲嘅梦想，咁但系佢哋啲梦想好得意喎。 啊。 系咯，即系唔系啲好普通嘅嘢嚟嘅喎。 哦， 如果就咁睇，好似嗰个题材都有啲都有趣嘅，系咯。 唉，都有啲得意嘅，其实。 有啲啦，系咯， 有啲啦，咁。 但系嗰啲大越大嗰啲咪越唔得意啦，系咯咩咩咩咩啊？ 咩我咪叫 中心计啊？ 世纪咩？ 中心计嗰啲就好似我就觉得好，唉，唔知啊，有啲。大得嚟好似好冇睇㗎咁嗰啲。即係但佢係勁 sell 嘅嗰套啊。 唉嗰啲佢啲。 都就做㗎啦嗰啲係咪嗰啲其實。 嗰啲我記得嗰啲電視巡禮都講過。 我好耐啦嗰個電視巡禮就。 嗰啲講過好多。 嗰啲咪同嗰啲跨世代都整埋一堆㗎啦已經。係不過我都唔知嗰個係佢今次咩定其實係廣告嚟㗎其實。可能唔知。可能只係廣告嚟㗎啫嗰個。即係可能嗰陣就嚟做㗎啦我懷疑已經。 係囉。应该攻心计，你讲嗰个 嚟做噶啦， 应该系做 嘅， 应该就系。 头先呢啲就新嘅，都可能系嚟咗下年啊，或者咩，同埋好多都合作嘅，同内地系咯。 系啊系啊，佢而家转晒跟。 嗯。 其实同大陆合作， 即系咁讲，有好处就系啲题材反而新啲。 嗯。 反而因为咁会走咗一啲唔同嘅路线。 系。 因为其实内地人，你唔好以为好易 please 嘅，其实。即係其實佢哋都想睇翻一啲新嘅題材嘅， 嗯， 係啊，即係如果內地啲題材都新過你嘅，你死唔死啊？真係㗎，新過你無線嗰啲啊，係啊， 都係嘅，佢哋咁 真 係 真 係 有幾個講電競啊，我都睇過啊，即係佢唔會拍得好唔好睇，好唔好睇就另一件事啊，但係佢又用電競嚟做題材，你香港敢唔敢拍？ 都係， 即 係 佢整個咩電競學校咁樣喎。 嗯、 即系佢当嗰间学校成间就读呢样嘢嘅，即系佢当然佢有当系一个未来近未来咁啦吓。 系 即系唔拍得唔好睇嘅，不过就意思喂个题材啲人哋有人开啲咁嘅嘢咯。 嗯， 系啊，咁你香港唔敢咯，系咯。 咁都好嘅，你话。 咁我头先话咩坚尼地嗰个已经系叫做佢系现实嘅，佢讲嘅就唔系科幻嘅，即系现实佢个理想就系、是。即係想做電影選手咁嘅，咁你啲咪係咪追上翻少少啊？最少， 嗯，起碼同個時代冇貼。 係咯，冇咁真係，即係佢個劇叫堅尼地，唔係先貼地啊，就係貼翻少少地啊，就係調翻轉。 嗯嗯嗯， 係啊，即係佢話佢哋成日發夢堅尼地咁啫嘛，係咯。但係呢個咪就係正係而家啲人嗰個諗法咯，即係唔係個個都要做寫字樓嚇。要翻嗰啲工啊！即係其實嗰啲都係一個行業嚟噶，點解唔係咧？佢唔係去玩，唔係咩？佢一個職業嚟嘅喎。Why not？ 係咯，咁就係離地咩？咁其實咁佢咪叫做有啲嘢講到少少咁咯，係咯。 嗯嗯嗯， 係啦，即 係都好嘅， 即係好唔好睇未知，不過即係開下啲新題材咯。 有啲新嘢。 係咯係咯，咁好多好多嘅，係咯係咯係咯。咁我都唔記得有幾多啦，好鬼多嚿叫佢抌出嚟。 好多真 係。有啲怪啲，我記得就係呢幾個咯，係咯。咁其他啲有啲好悶嘅啫，都係啲處境嗰啲又有咩？有啲少少都係啲警匪咁嘅，好多嘅。 即係啲 啲續集嘢咯，我見到 有續集 先鋒啊， 嚇咩啊邊套啊？ 法政先鋒第 哦 係 好似係又有新 啊，第四都隔咗好多年啦，法政先鋒都佢又炒翻出嚟，又再搞過咁樣。另外跨世咩再創世紀啊？ 個咩嚟㗎？ 即係繼創世紀之後，佢又有個叫再創世紀喎。 邊個套？ 唔知我都一動人咁， 係咯，好多人咁喎，啲又 係派人幾曬喺度咁，我見到有郭晉安同阿周麗淇咁咯。如果我識嗰啲人， 係咯。咁呢個就係《Film Mark》入邊即係就即係北大講 嘅 比較，即係多啲嘅就係佢哋啦，係啦。 即係補充翻，即係 TVB 都有啲嘢發布嘅咁樣。 哦，好多啦！即係如果你以真係有個 show 咁喺度整係佢哋啫。 嗯，佢哋差唔多好似節目巡禮咁啦。 哦，直情係啦，唔係佢哋 official 有擺出嚟俾你睇嘅，有去我哋群組睇。 嗯嗯。 有擺過出嚟嘅啦，成個節目齊，打去睇翻。佢仲要唔係嘅，都有 part one 就 part two 添嘅，好係咯。 好 即係當然，另外都有講啲旅遊啊、綜藝咁嗰啲，我哋冇特別即係去跟進啦，係啦，嗰啲 阿頂爺靠煮餸嗰啲就唔使再提啦，實有啦。係 啦，係啦，即係煮個芡唔中意就改芡噶嘛嚇。 係，即係我成班舊嘢去街市買餸嗰啲，嗰啲又實有㗎啦。 有實有旅遊啊、旅遊嗰啲啊，咁一定有啦。咁嗰啲唔使我哋講嘅，大家可以去群組揾翻嚟睇，有佢哋。 慢慢睇。 系好多人，好多。 哦，另外我睇到有套我有兴趣喎，嗰套叫做《铁探》啊，即系铁系金银铜铁个铁。 系。 探 咩特别？会唔会都系？ 因为有基本上个班底系亚视艺员做啊。 哦，咁得意。 连阿黑仔姜浩文做啊，原来系。 哦，你讲嗰出系。 嗰个因为我唔知点解我由亚视开始咧，我都好中意睇阿黑仔嘅，其实。 系。 咁我都中意睇佢做戏，咁我觉得啊呢个 但嗰套就真系警匪嘅啫，主题 应该铁探应该系啦，就 冇怪嘢嘅， 啊应该唔系怪嘢嚟嘅，咁我嗰个我觉得嗰个对我有啲吸引力，嗰个就 系 啦， 嗯， 咁其他嗰啲佢多数都系嗰啲师奶剧嗰啲，我哋都 嗰啲唔知啦，我冇套睇啊， 乜嘢多功能老婆咁样嗰啲， 系啊，我都系飞睇下啫。系啦，咁如果大家想睇晒成个咧，系有嘅，我哋群组有， 系啊， 搵翻 Film Mark 都有噶啦，系啊，即 系 写住 Film Mark 嘅，系 TVB 咁样嘅吓。 四粒钟啊，你要记住嗰个系。 嗯，挑战我哋嗰场 系，唉，劲啊！ 我哋劲啲系。 系我哋强过 佢。系啦，劲过 TVB 啊！ 系， 好 啦， 系啦。咁其他就大家聽翻北大個 Film Mark 嗰 part 嚇，好多戲嘅， 好詳細講曬好多。 冇錯，冇錯。好啦，咁仲有冇其他？ 冇啦， 有啲玩具產品各類。 玩具啊，玩具可以提一提一個啫，就係無面超人 RX 嗰把劍啊。 嗯。終於出啦。 劍啊！終於出啦。 喂，真係玩 Lightsaber 喎！ 真係可以掹住嚟都做。 系啊，咪 lightsaber 咯，即系可以嗱，佢就咁平时就一个柄咁就斜插啦，咁佢掹出嚟咧可以驳翻一个光管。 系啊。 咁啊，成日玩 lightsaper 系几靓嘅，即系而家影相啦，我唔知点啊，不过实物都唔会太差嘅。 根据以往佢出呢啲咁嘅实物原价，因为之前出个卡邦嗰把， 系 嗰把都出得几靓嘅，其实。 嗯。 咁呢把我觉得都靓仔。 系。 我唔知佢掹把剑出嚟，佢嗰个把剑咪有个好似风车仔咁样嘅，我唔知会唔会转嘅咧，嗰度会即系。 我谂都唔奇，因为唔难啦。 系咯，一个联动啫。 系咯。转嗰个魔打已经做到啦，系咯。 再放翻把剑落去，咁都几靓，我觉得，因为佢有埋个腰带嗰个嘢啊嘛，个扣啊嘛，其实系。 嗰个好似只表嚟嘅，好似系咪咧？ 佢有两件嘅。表還表，佢有隻佢有隻手錶咁噶嘛？ 係啊！ 佢個因為Alex 嗰條腰帶好簡單嘅啫， 係 其實佢係有埋嗰個 金利來咁樣噶嘛，金兩個紅色燈仔咁樣嘅啫，係啦。 最唔靚嘅腰帶，我諗佢都 係都算係，即係你唔講嗰條叫腰帶咩咁樣係。 因为 black 嗰条好靓噶嘛， 佢冇带嘅，基本上系佢件系件 suit 一 part 嚟嘅，嗰个系。 咁我谂佢有埋嗰粒嘢。 嗰个系啦，嗰个金色嗰个嘢啦，应该系啦。 咁我觉得嗰把剑佢影出嚟真系做得几靓。 系，佢真系搵阿 Alex 揸翻住嘅嗰个高手。 系， 佢揸嗰支就係產品嚟嘅，唔係特效嗰支嚟嘅，所以啲都幾靚嘅。 吸引啊！ 我覺得靚過佢拍戲嗰支，講真嗰句。 啊，隨時 真 係 真係真係，因為佢而家揸住嗰支有啲 lightsaber 咁啊，你覺得係有啲？好有 覺得 咁嘅。 如果儲呢啲一比一呢種咧， 我諗下次佢再拍 Aris 咧，用呢支嘅，用下次。吓！直接玩呢啲人，唔特效啦， 发 光系啊，系啊， 呢个靓， 呢个靓啊，呢个靓 吓啊，所以要提一提呢一个。 佢应该送多一盒滴滴金，一怼怼人嗰下咧，后边射滴滴金噶嘛。 系啊。 呢个真系大家要留意啊！唔知贵唔贵咧，有冇飙到价？ 佢啊，等我睇下先，真系去云索。 哦， 咁我谂都平，冇入佢又未公布， 即系冇即系一般产品贩卖嘅，净系要 佢未公布啦。佢又话云个商店咧要去到3月30号4点钟啊， 哦，即系会开卖，开订 至开卖，系啦， 冇价钱标过 ，OK， 系啦，咁佢嗰个腰带个扣其实系个剑嘅左嚟嘅，其实 系啊，斜咁样插咁样。 嗰个手表嗰个其实都系个锁嚟嘅。 哦，即系戴唔到噶， 戴唔到噶，戴唔到嘅其实系。 哦，个表嗰个都，咦？点解会表咧？咁个表都系攞嚟插噶？ 唔系，佢嗰个表嗰个锁就我哋晾住嗰把剑。 哦，晾住。O K， 明白。 嗰个扣就我哋插住嗰把剑。 哦， 系。 O K，O K， 系。总之大家谂就系好似 lightsaber 嗰啲 FX 咁噶啦，其实不过就 系。系，应该个水准应该都有电嗰一种嗰种。 唔知有冇声嘅咧，系咯？可能都有喎。 上次卡邦嗰个有声噶。 系咯，可能都有喎，系咯。 可能有噶。 系咯，即系会有翻 Aris 啲音乐噶嘛？ 系咯，几特别呢个产品几特别。 嗯。 可以。 好啊，大家留意下呢个的确系几靓。 好。 系啦，知唔知啊？仲有冇第二啲？ 差唔多啦。如果玩具就，如果即系呢个比较突出，如果唔系就系嗰啲，因为公布咗有啲 Robo 云就嗰个咩 Darling Fest 嗰啲 Darling Fest 嗰啲 Robo 云嗰几只嘢都会出咯。 即系嗰几只女人机、女人样机、 女人机，但系就唔变得型嘅，嗰个主角机唔变得型嘅，睇个样系。 哇！有咩可能变得？其实佢根本都唔同嘅样嘅佢。 个啰柚变咗头噶嘛？ 吓系咁嘅咩？ 好似系调翻转咬翻上嚟噶嘛？ 系啊。 好似系啊，我见几周样系咁嘅，咁应该变唔到噶啦。 变唔到 嘅，但系佢个Robo 云靓过个动画，我觉得。 系啊，哦。 系啊。 即系仲会精细啲。 吓，系啊，系个造型靓啲，流线型啲嘅，啲主角机，同埋你只要将嗰个主角机嗰块面咧， 系 换咗佢咧，又油晒全白色咧，就会变成五星物语嗰啲机械人噶啦。 吓？ 系啊，个造型其实好五星物语噶，佢系。 咁佢冇咗嗰啲眼口咪会 唔系即系你如果将嗰五官冇咗咧，就系五星物语嗰啲造型嚟嘅啫，其实。 哦。 系啊，其实系一样嘅，原来。 即系佢系有嘅，其实。 有。 哦，你话点解会冇咗啲眼口鼻真系嘅？ 冇咗眼耳口鼻咧，就 翻嚟抹咗佢话搵啲有啊。 系啦，因为通常永远我啲冇眼耳口鼻噶嘛，得块面，又一条。 即系唔系好似个卡通画得咁流嘅。 系啊，呢个靓啲嘅，我觉得佢。出个实物仲出得靓过个卡通， 好啊，咁啊睇下啦，呢套竟然咁多勇弹系嘛，讲到好好睇， 好似好劲噶咁讲到， 抄 Elsa 都冇所谓咁， 系咯，唔知咯，总之佢个 Robo 云又出得几靓嘅，如果单计机械人嚟讲，系啦， 好啦， 咁应该都 冇啦嘛，冇嘢啦嘛， 好 啦 ，OK， 咁就讲下个礼拜啦， 系啦，下个礼拜有咩？ 下个礼拜。就我哋头先讲完嘅 Pacific Rim 就正式做 上啦，29号就正式上啦，咁大家可以去睇啦。 嗯， 即系如果中意娱乐嘅，中意机械人嘅，中意打斗嘅，中意爆谷下嘅，咁都唔闷嘅套戏啊。 如果从娱乐出发呢套就一定 OK， 系咯系。 啊，娱乐算，另外一套就啱上，因为下个礼拜复活节啊嘛。 嗯， 复活节就梗系搵彩蛋啦， 系 搵彩蛋就梗系睇挑战者一号啦。 原来系咁，就系下一套系彼得套添，大佬。 喂，彼得套都冇咁多彩蛋喎，你要揾彩蛋喺复活节揾就一定系睇 Ready Player One 嘅啦， 成套都基本上係得彩蛋嘅啫。 所以係復活節就佢都啱數嘅，原來 係用彩蛋構成嘅一部電影。 係，所以啱嘅。 叫咩話？我又唔記得叫乜挑戰者一號啊，叫做 挑戰者一號。 哦，Ready Player One 啦，其實。 咁我諗，如果大家想早睇嘅，買定飛都得㗎啦。其實我 呢套相信要買啦，如果唔係 應該都 買飛啲， 應該爆個含係。 係啦，呢套應該好多人睇。 係啦。 咁同埋史畢寶做導演又補翻啫。 亲自做导演喎，系唔系 加？即系佢系好少拍科幻片噶啦，近年已经系嘛？ 基本上好少拍娱乐片啦，其实。 即系上一次嗰套《吹梦》就未至于系科幻啦。 吹梦的巨人全部系咪上次已经未来报告啊？如果真系科幻片， 啊，我真系唔数唔到啊，都好耐冇拍噶啦，系咯。 好似真系未来报告喎，已经要去到咁耐。 系啦，咁但系今次咁多 C G 到底佢老人家 handle 唔 handle 到噶？ 系啦， 都 同埋咁多。咁多故事，佢竟然揀咗一個比較新嘅小說去改編，咁都係咪真係咁犀利呢？咁個小說係娛樂性豐富嘅，但係點解史畢寶會睇得中佢呢？咁又真係啊，要大家睇下套戲先知，我哋又要下個禮拜先睇到，都係。 係啦，係啦， 係啦，嗯，咁就下個禮拜照計，我哋一定喺度主力都係講呢套㗎啦，照計。 呢個都叫做呢個月比較大嘅一套戲嚟㗎啦，呢個 比較矚目啲都比較。 Lady Bear One 唔知香港朋友識唔識啊？但係呢個其實喺外國就已經好出名。 好出名啦，咁我諗香港都得嘅，因為始終佢唔係跟原著咁，淨係得80年代嘛，佢加入咗啲90年代啊，甚至乎千禧年嘅都有。咁我諗對比較年輕一輩咁都可以有少少親切感嘅。 呢套對我嚟講咧，就係你其實咪大家中意玩同人嘅朋友要睇咧，因為呢度你就要去 study 啦。我點樣可以自己寫本咁嘅幾乎同人字嘅嘢，可以話原創嘅咧？ 唉 啊！即係你碌卡呢樣嘢，真係佢啊，真係碌卡之王喎，大佬真係 碌爆卡啊！ 係咯，碌卡碌到小筆寶同佢開部戲，你會講少？ 因為有啲訪問咧，就訪問翻個原著者，原作者咧就是話點解會寫呢篇咁嘅寫呢本小説咧？佢就話因為受到史畢寶嘅電影啟發嘅， 哦， 即係睇過 E.T. 啊，回到未來啊，第三類接觸啊嗰啲，咁佢都覺得好 amazing， 就係竟然阿史畢寶親自改編翻佢呢部小説，佢都覺得好開心。我唔知係咪佢哋兩個喺度互笠高帽啦喺度。 咁佢又唔係新人，因為本身都係寫劇本嘅。 咁 係 咪佢哋 為 咗宣傳喺度啲咁嘅説話咧？ 本身都係寫劇本嘅， 都係寫劇本出身。 即係好似小説，佢係好似第一次寫，但係劇本係咪？ 寫咗好耐。 即係劇本佬嚟嘅本身，咁佢又可能分識㗎嚇。得嘅其实， 执过去 搵 食都唔 定 啊！ 系咯，真唔系无端端嘅，系咯，我哋写又唔会拍噶啦，我哋写俾人告肯定。 唉，所以咁同埋阿史畢寶话佢攞版权都要都，其实你唔好以为史畢寶咁大名气，佢要攞版权都要经过咗好多年，佢先攞得晒咁多，有啲甚至攞唔到添。 系，包括咸蛋超人攞唔到。 系。佢話星戰都攞唔到， 我唔明咯，即係我哋覺得喂高達就攞反應啦，係咪先？點解鹹蛋超人就全係？ 我唔知係咪因為個版權比較混亂啊，成日都係你啲大陸又抄下。 唔係，如果我係小一寶，我幫襯泰國咪算咯， 幫襯大陸咯。 泰國可能兩嚿水就搞掂啦，係嘛？ 大陸嗰個唔使錢添嘛，可能。 唔係，大陸嗰個都係幫襯泰國嘅。 唉， 即係大陸，你話嗰套戲啊嘛？係 啊， 嗰個同泰國攞嘅。 哦，唉，唔系搞到 即系佢唔系盗版噶，不过佢同泰国买啫嘛。 哦， 佢唔系冇攞版权噶，系啊，不过你日本不嬲都唔承认泰国嗰个噶啦。 泰国嗰个 咁，但系你明明喺嗰、那个咩话 licensing show， 佢就摆斜对面噶啫。咁点啊？咁你冇得咁人哋喺嗰度幫襯咁你話嗰度唔承認咁你咪唔好承認 唔緊要冇鹹蛋超人唔緊要但係據嗰啲睇咗首映嘅人出返嚟講呢有哥斯拉嘅 係 咁都個 ending 嗰場都係哥斯拉嚟嘅 係 呀都補返咗 係邊隻呢 我唔知係機械哥斯拉定真係哥斯拉啦總之有哥斯拉 即係係邊一代呢 未知，因為都係睇咗嗰啲人喺 Facebook 嘅寫翻啫，又話係最尾係哥斯拉嚟嘅，咁就應該係嗰個鬼佬版嗰個 Giant Robot， 係咪嗰個係咪都係叫 Giant Robot 嘅？嗰個鐵甲人啊？ 哦 ，Giant Robot，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就代替翻鐵甲超人嘅，係真係 哦，咁啊奇怪啲喎， 係咯，用翻嗰個，咁啊同鹹蛋超人就爭好遠啦，同哥斯拉打嗰陣時。 亦都冇出現蜘蛛俠嗰隻黑炮啊，機械人。 哦，係嗰、那個留翻喺黑炮都出啦。 又攞唔到 Marvel， 因為呢邊係華納噶嘛。 華納就永遠冇可能有 Marvel 權。又攞唔到啦，咁就算東影都 OK 喎，可能 Marvel 唔 OK 喎。 咁唯有擺 東影，可能問佢要唔要蒙面商人唔要。我要行蛋超人啊，真係有， 唔 係一行蛋真係好怪嘅。其實日本嘅佢都唔係，好似唔係原谷噶啦。 嗯嗯嗯， 係好怪嘅，佢哋都唔知變咗，好似話一間唔知廣告公司定咩公司 own 㗎。而家好似話，唉，怪都唔緊要㗎。 真係比較混亂。 嗯，冇錯冇錯。咁可能嗰個會冇興趣咯，因為我又唔係搞電影嘅。 係啦、 我又唔係直接係出玩具嗰、那個咁啊 ，Bandai 自己出玩具就話啫。 嗯， 所以高達梗係你話你問佢投資不得添啦，係最好出多幾個添啦，就要高達做咩？喂，其他啲機人大戰喎，要唔要啊？係咯，全部湧嚟啊！嗰啲機人個個啊，萬能俠啊，乜話都唔要，係咯。不過大家唔使諗啊，高達一出就死啊！ 係係啊，唔好諗太多。 高達一出就焚燒咁就爆咗啦。 好啦。一分鐘都已經好嘢。 你睇到啊，嗰日出場嗰個歌係咁噶啦，下一個 show 可能爆咗啦已經，啲人一槍中低啊嘛，好似你話係嘛？ 下個禮拜真係我諗真係，如果真係大科幻片就呢兩套都霸曬啲戲院噶啦，已經係。 係。 即係 Pacific Rim 加挑戰者一號都霸曬，我霸曬九大部分嘅戲院嘅場數噶啦，已經可以。咁、都有小朋友戲嘅，小朋友戲都有誒。 乜呢套冇咩？呢套小朋友都睇得㗎，呢套。 都睇得 呢套冇問題啊！呢套係， 都得嘅，佢二 A 啫。咁如果真係小朋友嘅，都有卡通片。 係啊，彼得套 彼得套同埋仲有超級無敵世界波。 咩嚟㗎？ 即係嗰個超級無敵掌門狗嗰啲咁嘅樣嘅。 O K， 佢嗰呢個就講係世界波，係啦。 即係點咧？係嗰只係咩嚟嘅咧？ 嗰個人嗰啲咁嘅公仔咯，我見到就係。 哦。 即係嗰種風格嘅公仔咯，係。 即係人類嚟嘅。 人類嚟嘅，今次講人類嚟嘅。 哦 ，OK，OK，、就踢波咁樣 ，OK。 踢波，今次就講踢波，可能跟住就世界盃啊嘛。咁跟住就另外仲有一套動畫就叫做神探福爾摩豬，係啦。 係，咪豬你講緊係啲矮人 啊？豬個豬，矮人嚟嘅， 唔 係 一隻豬個豬，係啦，豬魚個豬係。 係啦，咁另外因為復活節啦，就仲有套講耶穌嘅戲，就叫《耶穌的女門徒》啊。 是哦，又是这个 Mary Magdalene， 即是那个即是那个啲人话是鸡嗰个。 是啊， 即是其实即是之前这个达文西密码里面讲那样东西嘛。 嗯嗯嗯，是啦，他应该都是讲返这个故事，是啦。 是啦。 嗯。那就因为复活节咁应该都有这些耶稣故事啦，可能。 嗯。 嗯。 OK。 大约就是。 那我咩妖怪手表未做㗎？ 妖怪手錶未做喎、 哦， 冇講冇講， 嗰個真人啊嘛， 真人版嗰個啊嘛，冇講喎， 冇嘅， 都見到有影期喎、 啊。我仲以為係做埋嘅，點會咁褪？ 因為我撳到佢四， 因為好似都真係唔係新嘅咯，其實嗰套嘢係咯。 係啊係啊，應該都係咯，都幾奇怪喎，真人版妖怪手錶都 係、都幾怪啊，係 咯，都真係好怪，嗰只貓咁大個頭。 吓、啊，哦，唔系嗰只嘢就好似系狮子嘅。 我知，即系咁样你现实， 人 你当真人版就 人， 你当真人版就现实有啊嘛，咁大个头。 系，哦。 都几奇怪啊。 冇，咁样，哦，即系呢套未做嘅 ，OK 好。 未，就我系见唔到有影期。 好， 其实系。 好啦，咁做咩其他戏咧？即系下礼拜得呢啲咁，有冇嚟紧要期待下咧？有冇边套？死侍。 死侍咯，死侍有个新话头咁啊，都一。要夠搞笑啦，係咯。 幾時做啊？幾時？ 五月先做嘅，幾時就 五月先做？ 因為佢仲遲過無限之戰啊、 哦！ 無限之戰就四月廿五啊嘛。 哦。 去到五月嘅啦，五、 哦、 月尾嘅啦。佢、 哦、 應該係同 Han Solo 嗰、那個 嗰、哦、期嘅。 佢早過 Han Solo 一個禮拜。 哦，但 Han Solo 好似 廿四， 好咩喎？完全冇再有新嘅嘢噶啦喎，好似係咁噶 啦 喎，係咯，放棄狀態喎，我哋覺得今次迪士尼 五月廿四做嘅， 即係得唔得啊？十七嗰只噶啦喎， 就五月十七就做死侍， 係。 但係 Han Solo 嗰個 figure 公仔，即係個 Black Series 嗰啲公仔又出得幾靚喎， 係、哦、 啊，鞋之寶又出得唔錯，個、 哦、 還原度都幾高喎， 係。即係還原度都幾高，唔似㗎，阿李信福啊， 唔似杨顺福，似呢个几个演员都似嘅。都做得都唔错喎，个面相做得几好。 但最明我哋个感觉系成班唔拉家人喺度 cosplay 扮嘅，听 solo 同阿 Lando 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咁就嗰个就五月啦，系去到系啦。 好嘅，咁下个月到都有咩啊？在无限之战。 无限之战噶啦。 系冇啦。 要去扫到落去，系啊，真系 又冇嘢睇啦，四月。 到无声绝境，我哋可以4月12号先睇无声绝境。 即系嗰个话啲唔出得声，一出声有怪物。 Quiet Place 啊，系 Quiet Place， 系啦。 哦，呢个好完美啊，呢个 系。呢套都同埋阿 Rock 嗰套。烈日困兽战都是4月12号， 即 是同一个礼拜， 即 是 大猩猩那套， 打猩猩那套，是啊，灰白猩猩那套，都是12号。 那就是奶了一些，即是外，即是不知道太空跌了一些东西下来，它掂了之后就越变越巨大嘛， 是啦，另外还有。 怪兽片格局啊，都是最后打成绩先，是。 另外有一套呢，其实我觉得挺有吸引力的，就是一些好像 Stop Motion 的叫做犬之岛啊。 啊。 这排呢见到它有些制作特辑呢，好劲喎！真系嗰啲制作嗰阵时佢， 系 呢部都有兴趣睇喎，呢个真系。 唔系，但系佢嗰个系咩日本噶？点解写日文嘅？ 但系我睇嗰个英语嘅喎，应该系鬼佬嘅喎，应该 系。咁点解系日文写嘅咧？我见我 哋应该都系讲英语嘅，其实系。 系啊， 但系个日文就写犬之岛咁。 点解咁奇怪嘅？ 唔知喎，但系就。我睇製作特輯好似好過癮嚇，嗰啲技術做幾好啊！啲技術佢做 stop motion 係啊，好精細。 即係佢真係 stop motion 嚟嘅，唔係 真 係扮。 睇嗰啲製作特輯，哇！即係做啲海水啊、瀑布啊咁樣， 即係唔係扮 嘅。係啊，唔係扮嘅，真係。我只會加少少電腦特技，但係主力都係 stop motion。 好好好。 咁我覺得都幾吸引嘅呢套，可以留意下。 好啦，好啦，好啦。好，咁就嚟緊就有啲啲戲啦。係 啦， 咁即係過咗今個月之後就係得無限之戰嘅啫，就下個月就冇其他 大嘅科幻片就真 係冇啦。 好，大嘅科幻片就係佢嘅。 好啦，咁啊無限之戰個畫頭有冇咩見到？ 無限之戰都係應該冇新畫頭。 冇新畫頭啦，即係而家過。 應該我上個禮拜講 嘅，即係有啲人又吹，又話會竟然有呢個銀色畫狼人啊！即係呢個。 係啊。 跳白 追 头，系系啦，竟然咁咁样，因为佢又冇人间睇嘅，的确好似系咯。 佢哋就话好似咪好似正义联盟啊，绿灯勇士，即系绿灯战队出现咁样咯。有冇大名字里面其中有一个 有 闪 过啊嘛？我睇唔真噶嘛。 系啊，咁好似绿灯侠咁话，咁佢叫出啦，可能系咁咯，即系估嘅，其实都系估嘅啫，又系。系咯。 咁同埋见得话嘟嘟嗰个手套啊。有人出咗个蓝牙喇叭，真系好大个喎，出咗 好大啊！嗰个仲大过我哋上次话个手指可以喐嘅喎， 即系跌钱咁声噶嘛，喐啲手指一阵， 系啊系啊， 咁 系啊， 嗯， 啊， 嗰 个 大过， 大 过 呢个真系大， 因为佢平时出嗰啲系啲蜘蛛侠头啊，爆头好细，即系头咁大啊嘛，佢嗰阵哇，好巨型嘅，系咯。 好似拎唔起咁啊！成块 即系佢讲成一比一啦，即系话如果根据佢戏入边个大 大 法， 因为咁高大，真系咁大个拳头。 系啦，咁佢都几 detail 嘅，系咯，做咗好多。 哦，呢 个 靓，佢呢个做得靓。 即系唔系就咁一个金色嘅，佢系即系有好多旧化，有啲即系上色啊咁样。 系啊，又系个造型 系几造型几靓嘅，音质啊，我谂都音质都唔冇嘅，而家唔系好难啫，即系整啲靓喇叭，即系佢 蓝牙喇叭又 即系咁嘅音质都唔会差嘅，系咯。不呢个就主要都系卖个造型啦，我相信都唔平啊， 唔平啊，最近我唔知几 钱咯。系啦， 因为开胎嗰个都唔平。剖胎出嗰个都唔平， 点咧？即系佢有个系又系咁样一比一咁样嘅。 系啊，就咁摆设一个拳头咯。 哦， 佢嗰个都要2000几蚊啊！嗰个剖胎喎。 系，咁点啊？佢嗰个打洞咁摆嘅。 打洞噶。 打洞系。 一大个拳头咁样咯。 即系冇只喐嘅，都系就咁嘅啫。 冇噶，如果你要玩嘅就真系上次介绍嗰个先有得玩。 我就咁讲玩具嚟嘅啫。 哦，你话要好靓靓仔仔摆喺度，真系 明白， 真系要贵少少啦。 系啦，睇下大家对呢嚿嘢有冇兴趣啦，系啦系啦。好，好啦，系咪？好啦，咁啊，明谢翻头咁多资料俾你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大家记得吓啊嚟我哋个活动吓，我哋 系 啦，咁啊3点钟信和啊，系啦，星期日 好。 系啦，系啦， 系啦。 好啦，咁我哋一齐玩下嗰个游戏啊，系咯呢个真人啊， 故事， 系啦，系啦，系啦。 好， 我哋都试嘅啫，系啦，都系想即系第一睇下点样啲 rule 啊，点样点样啊，咁 就系啦， 好嘅， 好。 好啦，冇啦，系嘛？咁啊好，咁啊大家记得啊去呢个嘅Record 先啊，同埋花生台听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